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241点，下跌5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04点，下跌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5，日元11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2，人民币6.35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46美元，卖出182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2022年6月，最高贷款额是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24个月可以还息唔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8，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一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望一望先今日日期，2022年2月11日，咁啊今日星期五嚟噶咯，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即系都继续加油啊吓！除咗喺工作上面嘅咧，而家防疫方面各方面都要咧就系做得足够先至得啦。如果唔系咧，都随时一个唔觉顶唔住啊！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朝头早嘅空气好，可以大大力吸啦。可能你朝头早嘅神运咧，都已经 feel 到，今日朝头早啲空气都相当唔错。咁啊，啲凉凉地啊，透心凉嘅感觉，再喐一喐咧嘅时候咧，个人都觉得分外精神啊！希望你系感觉得到咧一个顺畅嘅心境。朝头早啊，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星期五嘅早上，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晨光每日一格， 前两日咧同大家讲过，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佢总系有佢自己一个使命。喺你人生入边，可能你揾到一份嘅职业啊，你系觉得佢真系可以咧，系我用数十载嘅时间咧，系投身喺呢一个行业上面。好似我自己咁啦，系咪？即系做电台都做咗咁耐啦，亦都系一份咧啊，我认为都可以放落去，放心机，放时间，将我生命啊其中一部分咧放喺呢一份嘅工作上面。有咁嘅心态咧，人先至会将自己嘅工作做得好嘅。如果纯粹只系为咗，我谂住都系搵餐晏仔嘅啫，啲嘢咧就得过且过就算数啦咁样，咁你嘅工作咧就唔会做得好。唔系话个个都要飞黄腾达，每一份工咧就梗系唔会话份份工都帮你发大达啦。但系可能有啲嘅工作咧，可以令到你觉得啊喺生活上、生命上有多啲嘅意义。所谓飞上去嘅感觉，唔单止咧就净系讲到就喺金钱上，有阵时喺自己嘅精神上、喺自己嘅使命感上边，亦都可以得到咧一种嘅满足。如果你喺工作上边揾到呢一种嘅感觉嘅话咧，咁恭喜你啦！你而家呢一份嘅工作咧，好可能就系喺你人生入边其中一份最重要嘅工作，因为你已经揾到你自己嘅使命，咁你亦都会做得好好。 自信也都荒废，当发现活着只不过一个躯体，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青春之后接过有时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的起点。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飞会找到新的触觉，飞翔记忆的一个前奏仍在播放，飞会解脱新的 早上嘅时间揾嚟呢首嘅歌曲，希望大家喺星期五嘅早上啊，虽然有少少凉风，而都虽然我哋要戴住个口罩，但系心入边咧都可以有一股嘅热血，有个力量可以俾大家飞上天，追寻自己应该要做嘅使命。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抗癌的食物有很多种，不过你又知不知道原来番茄都可以抗癌的呢？有肾脏科医生就说，预防癌症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从饮食和生活习惯着手，当中富含茄红素的番茄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了。其实所谓的防癌食物必须是纯天然的，并且要含有维他命 C 和膳食纤维等等的植化素，要有良好的油脂，好像坚果类、核桃类或者鱼油等等都是很好的食物的。特别是番茄经过加热煮食之后呢，就会释放更多的茄红素，比起其他的植物素更加厉害，有超强的天然抗氧化能力。除此之外，茄红素亦都有其他好处的。头先讲了它可以抗氧化防癌啦，原来都可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保护男性的摄护腺健康。它亦都可以扫除自由基，有抗氧化的功效，还可以提升免疫力，抗紫外线，又可以美白、抗皱、减压和预防慢性退化性疾病的发生。除了刚才讲的番茄之外，原来有其他食物都可以帮助抗癌的，包括提子、核桃、红莓、车厘子、红萝卜、苹果、椰菜花等等。核桃有良好的油脂，亦都有亚麻酸。亚麻酸是一种很好的抗癌成分，同时亦都可以预防前列腺癌和乳癌。至于提子就含有花青素，可以帮助抗衡淋巴癌、肝癌和胃癌。红莓同样是有花青素，还有红果酸等等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预防大肠癌和肝癌。至于车厘子呢，就有好丰富的维他命 C 同埋膳食纤维啦，而且佢仲含有极好的抗氧化力同埋极佳的花青素，有助预防大肠癌、口腔癌同埋肺癌。至于红萝卜，佢嘅抗癌力就系嚟自胡萝卜素啦，可以帮助预防肺癌、乳癌等等。至于苹果，有好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降低肿瘤嘅风险，亦都有助预防大肠癌、肺癌。最后椰菜花呢，就是属于十字花科，除了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之外，还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的。讲了这么多样食物，有坚果、有蔬菜，亦都有水果，所以都是建议大家均衡饮食。如果有家族病史的话，医生就建议可以多些吃某一类抗癌的食物，咁样对于预防癌症都会好有益处嘅。 多呼吸，多想丢失，停息的要屈，想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催逼我终于沾湿。汗毛，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干杯，干杯，不想被称得意。K-pop, K-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是全应答，几多次是逼我屈膝，几多生死使我哭泣，几多苦笑使我抑郁，变一火毒梦，尽做大路，变心火毒梦，逐步每步。Yeah. 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受，成名或寂寞尽力受，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数到那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数，要命数，一百度怀身无业报，看镜里自有线报，识图在对抗烟吐露，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回望十岁旧时肥仔，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再就会一条门线解开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痛痛那幻象幻灭尚在做，继续透，面薄薄，怎么斗，才知根本我是徒。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这边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87%， 比刚才呢跌了一度、哦、今天呢就是12号了、啊、过两天是什么日子、啊、过两天是13号，喂，过多三天是什么日子、啊、14号，2月14号、啊、歌都有得唱了，2月14的约会，即是情人节、啊，好啦，情人节呢咁啊限聚令啦，大家放低情人节啦，都不适宜呢就係、是约晒啲朋友嚟搞㗎啦。咁啱啦，情人节呢两个温温馨馨甜甜蜜蜜呢自己可以过。咁但都有啲地方呢可以即係提供下俾大家嘅。特别呢就係讲緊一啲係喂拍拖嘅，或者啱啲情人去嘅，呢啲呢都可以俾大家试一试，諗一諗，度一度啱唔啱。无论你嗰、那个是男女朋友、老公老婆，定还是一个恋爱的对象，都可以想一想试一试。好啦，好运道呢有一嚿姻缘石嘅，咁不妨呢就去嗰度打下卡，咁我哋借一个机会，喂，不如我约下你啊， 我哋去宝云道嗰嚿姻缘石啊。喺宝云道咧就行路行30分钟，即系拖手可以拖30分钟，咁啊来回加埋1个钟，咁啊应该都 OK 噶啦吓。好啦，仲有咧就系有啲咩啱姻缘嘅地方可以去嘅咧？想拍拖嘅时候呢，咁当然除咗有呢一个宝云道姻缘石之外啦，咁如果你係有宗教信仰嘅，或者係认为有一个文化传承可以去嘅，不妨呢就可以去下呢个嘅上环嘅济公庙。因为原来呢度呢原来係供奉月老㗎喎，同埋和合二仙。好啦，咁有啲开光红绳啊，呢啲红绳嘅结良缘啦，咁都系咧几啱呢一啲嘅朋友去嘅。以及咧就系仲有啊慈云山，咁慈云山观音庙入边有一座灵石，石上刻有姻缘石，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不妨约佢喺姻缘石嗰度碰个面，打打卡咧。好啦，如果你系比较住得远少少嘅，例如喺荃湾区咁，喂，荃湾区都有喎。呢、这个咧就一路去咧就去到呢个深井啊，青龙头一带，青龙头村喺深井嗰度嚟，系冇错。咁啊，相传咧咁金花夫人咧就喺广州仙湖一位女巫嚟嘅，咁啊最后咧就化身成为咗呢个金花相似嘅木偶，咁啊所以啲人咧就会喺呢度咧就将木偶供奉为神嘅。咁啊庙宇之内香火鼎盛啊，当然啦，睇下佢有冇开放啦吓。如果要去嘅时候咧，都可以喺荃湾市和街乘搭呢个96M 小巴，去到呢一个咧龙鱼路嗰度咧，今日落车步行5分钟啊，至呢个青龙头，咁就可以去到呢个青龙头金花庙。姻缘姻缘，2月14，希望大家都有好嘅姻缘。 试过从脸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钟之前咧，我哋呢首嘅歌曲啊，容祖儿嘅《辛苦你了》。16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系有白电脑陪住你，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往设于荔枝角社区会堂和黄大仙社区中心的居安抗疫计划电话热线中心探访工作人员，听取主管同事汇报，并为他们打气，鼓励他们以最大的耐心和同理心为家居检疫的市民尽力提供所需支援和协助。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络发文表示，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新一波疫情，特区政府推行居安抗疫计划，安排经评估为合适的密切接触者或者密切接触者的同住家人，进行为期分别14日和4日的家居检疫。民政事务总署为居安抗疫计划设立的24小时电话热线18330019昨日开始投入服务。林郑月娥说，现在设有100条线，有需要时可以再增加。政府将20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这些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多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是阳性个案，多座住宅楼宇要强制检测，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日楼、石硖尾村美昌楼、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元朗朗平村玉屏楼、沙田博康村博华楼等。一名休班警员涉嫌非法拍摄或者观察私密部分被捕。被捕的警员47岁，已经被停职。警方说，涉案警员在马鞍山一个商场的店铺内，怀疑用手提电话偷拍一名22岁女子，途人截停她并且报案，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涉案警员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向警方报到。警队表示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同事都全部收工翻屋企啦，净系得文兴迟迟唔愿意离开。佢因为失恋，导致到工作连连失误，心里边有讲唔清楚嘅凄算。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其实在打针方面 係譬如你講緊接種復必泰嘅疫苗接種中心咧，喺九龍塘啊、九龍灣啊，都陸續係會加碼去開翻呢啲嘅接種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種工作嘅單位，都係大家齊心協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群組啊，最緊要就係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做人最緊要有責任感。 你搞咩咁遲啊？就嚟十點啦，快啲換衫啦！ 好攰啊嘛，哇，日日都係體力勞動。全身都好痛啊！ 我都系，但系你都唔可以迟到噶嘛。今日先系第三日翻工咋？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嘅高尚中挨唔挨得住份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坚毅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这个环节呢，在晨光第一线里面叫做白元浩打给你，我相当之喜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就翻工了，我当然希望我一班的同事们啊、拍档们呢，都是起晒身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是啊，这个我觉得非常之喜欢的环节来的，正啊。 咁其实呢当初定立这个环节呢，亦都是想告诉你听呢，其实你起身的时候呢，我哋都应该你要叫我哋起身啦。如果唔系咧，跟住就好麻烦。 系，跟住就我自己就嚟咁气啊。 系啊，其实系白元浩帮紧自己啊。 喂，都好啊，系咪？起码帮，起码做啲嘢帮到自己，唔系做啲嘢系掘个氹俾自己踩落去啊。 如果唔系你自己做到十二啊，话你听。 系啊，哇，到时都唔知点算啦，系咁报歌表轻谈。 你冇？咦？咁啊，即系变咗轻谈浅唱 2.0 咁样啊， 系咁 过落去， 系 啊，你有冇留意咧？最近呢段期间咧，即系疫情期间咧，好似大家特别中意睇戏， 都有啦。 咁当然咧，戏院就闩咗啦，咁可能就喺屋企啦。无论你系电视台又好，或者收费频道，又或者嗰啲影片影片串流平台咁样，大家就不断。追劇啊，或者揾電影去睇，啊點解突然之間大家咁中意睇戲？以前又未必一定入戲院睇喎，點解咁奇怪？ 冇得出街啊，鐘哥。 嗱，呢個當然係啦，因為冇得出街悶啊嘛。你有得出街，可能譬如我出去買下嘢都好啊，或者喺 window shopping 好似咩都好，咁你會有啲嘢做，冇嘢做喺屋企，咁但係喺屋企又唔一定要睇戲㗎。 啊，其實又係㗎喎。喺屋企都可以有好多嘢做嘅，即系你睇我有咁多戏想睇，我都冇时间睇，你就知其实我喺屋企都又有好多嘢做啦。 但系又唔系个个喺屋企又会拣睇戏嘅， 系咯？ 咁啊，点解会有部分人突然之间会爱上睇戏咧？ 中咗呢一个剧啊，中咗呢个剧嘅毒啊，应该系突然 中剧 系啦， 真系 一睇真，我自己个真系觉得一睇啱咗一两套之后咧，觉得喂中、啊。好睇、哦，然后生活的 pattern 咧，那个节奏啊，嗰、那个模式就开始改变啦，就改变咗中意睇戏嗰个习惯，食完食饭要睇啊，跟住咧又可能瞓觉之前又要睇啊，咁变成咗一个瘾啊，好似。 嗯，咁琴日睇一套电影咧，我有咁啊，日本电影嚟嘅。吓、啊，咁里边咧其中一句台词系咁样嘅，咁咧就系话 啊，点解我哋咁中意电影咯？因为睇电影嘅时候，我哋可以逃避现实咯。 系、哦， 咁正正咧就谂翻以前咧，我以前喺大学嘅时候上堂咧，其实上嗰啲电影研究嘅课堂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有讲过，点解即系人啊咁喜欢欣赏电影呢一样嘢？其实咧，原来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我哋可以逃避現實啦。 嗯， 但係留意一下，係啊，所以留意一下，我哋睇戲嘅時候咧，我哋係同外間隔絕嘅。嗱、 嗯， 雖然咧，我哋喺坐喺個戲院又好，喺屋企又好啊，咁坐喺張凳啦，其實我哋個空間係喺戲院，係喺嗰套戲嗰個空間裏邊嘅。 嗯， 我哋好似靈魂出咗竅咁樣嘅， 係、哎、離開咗嘅。唔怪之得我喺屋企睇咧，硬係個情緒啊，唔係好代入到套戲啦，因為隔離成日有人同我講。爸爸可唔可以停一停？我想去厕所啊！咁样 嗱，呢、這个又系啦，呢、這个就真系嘅。所以咧，你有冇留意咧？譬如以前咧，戏院睇戏嘅时候咧，你好怕隔篱有啲细路喺度，又或者有啲情侣喺度讲紧剧情嘅，因为系将你由嗰、那个虚嗰、那个虚拟世界拉翻出嚟嘅。 吓系、哦， 嗯，咁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好有趣嘅现象啊！咁但系即系琴日睇嘅时候咧，我啊又提醒翻我。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看戏、 嗯、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我们逃离现实、 嗯、 我们想去另一个空间那里、 嗯、 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来的譬如一套电影我们入戏院知道经常都说了套戏是假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假的那些人角色是假的那他都说了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嘛 是啊 情节是假的你看到明明系我哋睇咗咁多戏资啦，啲报警系假嘅，乜嘢都系假嘅。咁但系我哋睇嘅时候，我哋又会相信嗰啲嘢系真的。 嗯，又系、 哦。即系其实我哋系选择咗相信一啲假嘅嘢系真嘅。如果唔系，如果我哋选择唔信嘅话咧，嗱，即系撇开你屋企有个细路嘈住你嗰啲唔计啊。 系啊系啊。 如果我哋选择咗嗰啲嘢系假嘅，我哋就唔会信啊嘛。 嗯。 即是我哋有能力选择一啲假嘅嘢，将佢变成真咯。 咦，我都试过呢个经验啊！我直头咧睇嗰套叫咩《Independence Day》嗰啲，嗰套叫做天煞地球反击战， 系啦。 我睇嗰套咧，我都同我自己讲：哦，我真系信有外星人、啊，我真系信地球人咧、啊、会联合埋一齐啊！打死晒啲外星人，我真系都有信、啊。 如果你讲到科幻片咧，必定有啲嘅底线嘅、 啊， 即系有啲太过分嗰啲咧，你就会唔信嘅。咁、 啊、 你就会话：，哇，有冇咁夸张啊？嗱、啊，呢啲有啲嘢系你会唔信嘅、 啊， 即系选择。 系啊。 咁但系咧，有部分人咧，就算系超人打怪兽、 啊， 你都会相信呢个世界真系有超人噶。 系啊。 系会有怪兽噶，你会相信嘅。 系、啊、个宇宙咁大。是咪？你点知啫？ 系啊，但系而家睇嘅嗰个超级英雄电影咁样啊，你会相信、啊、真系有平衡宇宙噶、 啊？同埋咧，我发觉系多咗好多人相信有平衡宇宙添啊。 系啦，嗱，咁呢个就系电影嘅威力咯。佢、 嗯、 一啲叫做虚构出嚟嘅嘢，令到你信，你会选择信。 嗯嗯。 咁但系你信咗之后咧，你就开始分唔到，喂，真定假咧？咁你就可能偏向于。不如是真啦、 啊， 咁、啊哦、另外一个咧就仲有趣啲嘅，咁、啊、讲到卡通片为例啦，咁你一套电影或者电视剧咁样， 嗯、 都系一个真人去做啊， 系啊， 咁你都系真人嚟噶嘛，咁梗系真啦、 啊， 你都可能会咁样啦、 啊。 咁点解有啲人会相信动画即系卡通片讲嘅嘢？ 动画真系问 咁人系画噶，你睇你知假噶， 系咯？ 咁点解你会相信 咧？即系例如。哆啦 A 梦咁样， 系啦、你会信啊哆啦 A 梦， 系啦， 你会信一个哆啦 A 梦， 系咯，我就算信啦，真系可能过多百几二百年之后咧，啊点都会有只机械猫出嚟噶啦咁样， 嗯， 但我唔会信有个八宝袋咩二次元袋，又话入边可以挤好多，呢、這个我唔会信咯。 嗱、啊，這個、呢个咧就要翻去咧，即系研究一下，同一个日本文化有关。 啊、 其实而家近代嘅一啲动画文化，当然咧美国嘅即系迪迪尼嗰个系列咧。呢、這個可以話係始祖添啦，因為佢係最早將畫出嚟嘅嘢變成喐嘅嘢，令到大家去欣賞啦。咁就係真係令到影響每一個人腦袋裏邊嘅運作咧，其實都真係日本嘅動畫文化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出咗個字，你都知咧，otaku 啊嘛，係咪魚達族啊嘛，魚達族。咁就係呢一類型嘅人咧，當然啦。我哋叫自己做新類型啊嘛，因為我哋識得去相信一啲。 假嘅嘢，我哋会选择相信一啲假嘅嘢系真的。 哦，咦，即系我哋系我哋就系高达入边嘅 new type，哦， 就系， 我都相信我系 new type 啊。 不如即系机械人动画又好，哇，我哋好信机械人噶，我哋好信一啲巨大机械人喺呢个世界上边噶。咁所以我哋系相信一啲画出嚟嘅嘢，其实喺我哋嘅世界嚟讲系真嘅咯。 哦， 所以某种程度上亦都系我哋将。成日讲我哋其实都是我哋， 是我同你太过主观地相信咗 咁但系即系我哋咧就会系相信嗰啲抽离咗个世界嘅嘢嘅嗰个世界，先至系一个真嘅世界咯。 哦， 所以呢个又另一个研究嘅课题嚟噶嘛。 系啊， 咁当然咧，讲到宇宙族有分好多代噶啦，咁佢有个 timeline 去划分嘅，即系譬如话由70年代开始。睇卡通片開始大嘅就係第一代嘅宇宙族啦。咁，如果照咁樣計咧，其實我係真係第一代嘅宇宙族嚟嘅。 哦，咁我都應該係第二、第三代啦。睇要研究我係邊一代先得。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呢個係幾有趣嘅課題。不過又唔好講咁遠，譬如講翻電影又好，其實就係咯。即係我哋而家可能係啊，那個世界未必係咁如意啊。對於我哋嚟講，不如我哋睇下戲，咁我哋去第二個世界，相信一下。好过我哋经常而家为咗现实嘅世界烦恼， 系咯。咁等我揾一套咧，天真少少嘅，多啲快乐嘅电影啊，去相信下佢。如果唔系，我真系睇嗰啲柯柏文啊、大黄蜂嗰啲咧，咁啊惨啊，日日都系咁走啊、跑啊咁样，咁啊真系阴功啊。 哦，你唔会噶，即系去到最后咧，你屋企个细路又会同你讲，小白啊，同你讲啊，点解佢夹夹夹夹夹咁样？ 系啦，你边度听得明啊？不过都系停一停先，我要去厕所啊。 系啦， 咩气氛都冇晒。好啦，我哋一阵再讲啦，钟哥。 我哋一阵倾，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锤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繁也。 早上嘅时间啦，6:48啊，系啊，新年快乐啊，都嚟咗虎年啊，都成个礼拜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虎年虎虎生威，咁啊，今日啱啦。咁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新年 Sir 咧继续咧都系一系列啊，揾嚟呢一个咧系虎年，有啲咩苦恼啊？唔系苦恼。福苦路可以俾我哋行咧，咁啊，大家一齐听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电话侧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我哋行山专家、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浩新年上，早晨新年。 早晨啊，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嗱，都仲系叫做虎年啦，系咪？咁啊，未到15咧，都仲可以拜年嘅，咁啊，梗系啊，祝你啊身壮力健啦，今日心想事成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系真啊！ 呢样嘢咁当然系要啦。咁啊，今日如果你介绍一啲行山路线嘅话咧，咁啊，有冇啲咩好嘅路线俾我哋咧？ 我哋承接翻上次吓讲嘅虎年行三大运啊嘛。 好啊，好啊。 跟住咧，我哋 上次就老虎騎石啦，咁我哋騎完之後咧，跟住只老虎就落地啦。 啊， 所以我哋咧今次係虎地行啊。 哦，即係只老虎帶咗你落地下啦，一路行一路騎住佢。哇， 係啊， 騎虎嘅喎，但騎虎會唔會難下？ 而家係有啲難下嘅，咁所以我哋今日提嗰條路線咧，咁希望可以即係聽眾咧，我哋等佢疫情好啲啦，我哋先再出去行啦。 好，咁今日行边一条路线好呢？ 今日咧，我哋行呢个叫虎地郊游径。 诶，哇，啱晒虎年、哦。 系啊，真系简单到真系不得之了。我哋嘅听众咁 fit 咧，可能会嫌短添啊、 哦。 因为呢段路咧，只行4公里， 4公里 兜个圈，系、啦，就去埋呢个蓝地水塘。 诶，呢条路线呢，其实咧我亲自游上两个礼拜先至啱啱去完。系啦，咁啊，真系一路系 你话一讲话蓝地水塘，我即刻谂翻你一系，我就系因为趁住呢个虎年，哇哇声，于是乎咧就去哇咗一转，就系呢一个虎地郊游径啦。 人哋唔知咧，要我哋真系夹埋啊！ 系啊，我哋冇夹过，就系咁巧咯，呢、這个世界。 唉，冇错。咁今段路其實得4公里嘅啫，其實摸係2个钟头。咁當中咧，其實都有少少攀升嘅，要上300零米度嘅。咁因為佢喺屯門嗰、那個物路徑第 十段係啦， 行翻上去嘅。 係 呢段咧就當然係普通叫做石屎平路啦。 係 咁你話好難咧？唔係輕鬆嘅。 係 只不過慢慢行上去，去到引水道之前咧，大家唔好急。係我見到好多人行山咧，好中意扯 啊。 咩除咧就系好急住上车啦，好急住上楼梯级。 啊， 其实我建议咧，我讲咁多次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 系啦， 但系香港人应该好急噶啦，试下放慢脚步，慢慢上，一定去到嘅。 行山咧，我成日都话有两批嘅，点为之分两批咧？一批咧就系好似我呢啲咧，行山啊，中意有一种热血啊，中意一种系刺激嘅感觉嘅，咁啊中意喺山上面咧通山跑嘅，咁但系。我哋通山跑呢，我哋都係平路同埋落車呢先至去跑嘅。如果唔係呢，就啲力量就好難回復返。咁你上車呢，你要同呢個引力對抗，其實好辛苦。咁不如平路同落車嘅時候先追返時間啦。因為你上車，你係咁放嘅話呢，其實你到後尾一定係慢咗，因為你消耗咗更加多嘅力，而個速度唔係快咗好多。咁除非你個個都好似嗰啲咩沖水呀嗰啲啦，係咪290几公里咁樣。咁啊，搞掂嗰啲就话啫。咁我哋呢啲 真系好犀利。 系啊，我普通凡夫俗子嘅，咁啊，梗系上车，梗系慢慢上啦，欣赏下沿途嘅风光。咁啊，平路同落车咧就可以热血翻少少啦，追求嗰个刺激嘅感觉。咁另外一批咧，行山嘅人士咧，咁啊都成日见噶啦，就系嗰啲咧中意郊游，中意慢慢抡嘅。啊，我上 即系我，系 上车又好，平路又好，落车都好。我都系中意慢慢抡嘅，啊欣赏下每一块树叶啊，我系中意望下地下嗰嚿石头，觉得佢好靓又得，坐喺度或者企喺度望啲风景，晒下太阳啊，发下吽豆啊，都有呢啲嘅行山人士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分两批，咁呢个虎地咧我就觉得咧都好适宜咧，就系、是、后者啦，即系慢慢抡嘅，因为佢附近啲景色都好似好靓喎，新年。 可以望远景，成个屯门望晒嘅。 系啊， 咁另外咧佢仲有咧段路真系平坦嘅。 嗯。 好啱一啲即係一家大細啦，一啲小朋友初次去體驗呀，呢啲位絕對適合。咁另外呢佢仲會都係以呢個老虎坑呀、呢、這個藍地為主嘅。咁藍地我哋其實我哋有一次係行過㗎啦。咁藍地呢就是、一個係灌溉嘅水塘嚟嘅。 藍地水塘。 我哋水用嘅。係啦係啦。 藍地水塘個樣呢都好尖㗎喎、哦。 系冇错， 系啊。 咁我初初咧就以为兜个圈啦，我就可以试下兜落去，都唔好睇小佢，嫌话细。但系兜起上嚟咧都有啲滋味嘅、 啊， 都几长下噶。同、 哦、 埋个水塘咧就比较有多树荫啊。 嗯嗯， 系啦，系咪好开扬啊？咁啊唔系嘅，佢唔似大潭水塘咁嘅。大潭水塘咧就好开扬嘅。 系 咁呢个咧就有啲树荫嘅。咁、你话秋凉又好，就算初夏咧都适合行嘅。 系， 望住啲水咧，相当凉快啊！ 系啊， 咁你话呢段路咧，有朋友仔问我哋啦吓，喂，会唔会真系唔系好适合啲老人家啊？咁样头一段咧要留意，系嗰度啫，其他嘅都 OK。仲有因为我哋今次兜个圈啊， 系 之后又翻转头，咁落斜嗰阵时咧就要小心啲啦， 系 咁我见过有啲朋友就落斜跑啊，啊，虽然佢冇你咁好身手啦，就喺啲石屎地上面一跑一跣一碌，咁就擦伤无疆啊！ 哎呀，咁啊真系阴功啦！咁佢开头就话搵翻马里浩径第十段个路牌，咁其实就 系冇错， 跟住佢上啦。喂，上下上下咧，上次我同我屋企人都喺一个叫咩彩虹栏杆嗰度影过相。 哦，系啊，佢都有彩虹栏杆噶，转咗大概转咗啊，就会见到彩虹栏杆噶啦。 系啊，景点嚟噶嗰个，我见都有唔少传媒会去影呢个彩虹栏杆。 其实我觉得景点呢家嘢咧，就真系睇人嘅心情同埋，即系睇大家有冇都话叫做雅兴啊。 系啱嘅， 即系你望咩猪仔石啊、珍珠仔石啊嗰啲咧。你望落去似唔似咧，就真系好好睇个人嘅想象。 系啊，要加啲想象力先至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彩虹栏杆嗰度咧，其实都几好影相嘅，即系唔好话纯粹景唔景点啦。个栏杆都系其次，因为嗰个位咧，你影落去基本上啊，成个屯门都影晒噶啦。咁啊可以影埋青山啊，咁啊附近啲高速公路啊，或者系附近嗰啲市镇咧，啲车仔都变晒模型车，细细架咁样，细路仔睇得好兴奋，好开心啊呢、這个。 正啦、 啊， 系啊，即系你呢啲啊，又凑住啲小朋友一齐去，一家大细都得嘅呢个。 系啊，呢、這个一家大细都非常啱行。不过头先阿新年咧就话到去南地水塘啦，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兜个圈走又得。其实南地水塘嗰度走咧，我上次试过一个咧都几得意嘅经验啊。咁啊，落到落去呢、這个真系去到南地嗰边啦。咁啊，行落去啫，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远嘅。咁我凑住一个几岁嘅小朋友都行到。咁啊，一路行嘅时候咧，因为南地系一个都几传统嘅地方嚟嘅。咁一路系啊系 啊，一路行嘅时候咧，我去到南地个大街嗰度啊。咁发觉咧、 哦，我知边度，我 系啊，嗰度咧嗰啲嘅设计啊，或者啲商店咧，都几有一种。我真系唔会用旧去形容，因为其实都 keep 得好好。我会用一种好复古啊，好似穿过呢个时光隧道嘅感觉。咁啊，去翻唔同年代嘅香港啊，嗰、那个感觉我觉得都几特别。跟住行翻出去之后咧，又可以搭轻铁走、啊，交通其实都相当方便、啊。 哦，即系如果你话去到水塘之后咧，系、可以唔翻转头嘅。 系啦，可以唔翻转头，我就喺南地嗰边走。咁你一有輕鐵，你就巴閉啦。咁啊，輕鐵你周圍去又得，轉西鐵又得，係咪先？ 係冇錯，嗰個翠福路，你跟住翻翠福路落翻山咧，就可以去翻呢個叫福亨村。咁嗰度就都係嗰句啦，因為其實南地之前上嗰度咧，我哋起步嘅時候咧，都會經過一啲村民住嘅地方嘅。 係啱啊！ 次次咧經過嗰度咧，我都提醒自己或者同啲朋友講：喂，我哋呢段唔好傾偈住啦，因為人哋真係可能係住喺度啦，你干擾到、騷擾到人哋，真係唔好意思啊嘛。 係啊， 而我見到啲村屋咧，個門口都寫住咧，指路不通啊。请小心轻咩？轻放呢个声量啊！咁佢哋真系好阴功啊！ 细声讲，细声笑啊！ 即系呢个系啦，我哋都系即系就翻大家啦。喂、這個，讲开咁，即系呢个就大家咧，大家唔知有冇平时系戴口罩去行山咧？ 有啊有啊，都戴住，始终抗疫期间啊，最重要呢样嘢啦。上到山都唔好忘记。 哇！你好正规、啊，我正想即系吓挫挫睇你会唔会？哎冇啊，咁啊，原来都有。 虽然咧政府就话到做运动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因应住个别嘅情况啦。咁如果你话 系 同屋企人行山嘅。咁啊，當然係可以即係遵從翻呢一個嘅規矩啦。如果你話一個人喺上面已經跑到成個口罩都濕曬嘅，咁你呢啲、你即係常識嚟噶嘛？你個口罩濕曬，你都保護唔到咯。咁嗰啲時候，你咪要自己因應翻自己的情況調整咯。 我哋都係會跟翻嗰、那個防疫措施啦。我哋話個限聚人數啦，我哋都會跟翻呢個即人手啊。 係啦， 唔會成班人追埋一齊，因為好常咧，大家行山好多時候佢唔記得咗啊。 係 啊，嘅時候咧， 係啊， 其實又有人除口罩，又有人飲水咁。 係啊， 咁都提翻睇啦。如果我哋集合時候，可以大家遠距離啲， 係 有電話嘅，或者你見到我樣嘅，我點點頭啦，咁咪一齊去行。咁你咁咪傾唔到偈，咁你可以。有一个人流动嘅，咁就唔使下下追埋晒咁大班人， 两个两个咁样咯，系咪？而家行 山、 最好咧就 系咁啦 ，keep 住条路先，迟啲咧放宽翻嘅时候，再一齐去行山，咁咪最 happy 嘅。 我希望可以快啲就件事平息啦， 梗系啦， 大家可以开心心咁。 到时跟你上山学嘢添啊，新二上。 我哋开个班咯，睇啲听众有冇兴趣咧？ 系啦系啦，好啊，我哋再倾啦，唔该晒，新二上， 拜拜。Thank you， 拜拜。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必定会严正处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二十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十六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我是 Mia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屋企咧有好多单身贵族嘅，咁呢个情人节梗系陪佢哋一齐过，等佢哋冇咁孤单啦、 啊。我是超 B 啊，情人节梗系同屋企人一齐煎下牛扒，整餐好餸啦。 我是 Mimi 罗敏庄，喺我屋企日日都系情人节，因为我日日都同我老公讲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病毒会传染，原来激进化思想都可能会传染。2011年挪威恐怖袭击导致77人丧生，施袭者布雷维克毫无悔意，自称是犯下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复杂、最壮观的政治攻击，更声言会再做一次。 而他极端的思想行为竟然吸引到大学讲师仿效。2019年血洗新西兰基督城的枪手亦声称受到布雷维克的启发。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首相办公楼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8人死亡。其后一班参加挪威执政党主办的青年夏令营成员遭枪击，导致69人死亡，158人受伤。凶徒布雷维克当场自首，声称施袭目的是向公众宣扬他的理念。事发前约一小时，布雷维克就发布长达1500页的2083欧洲独立宣言。 布雷维克自称曾经同穆斯林多次冲突，其中一次更加导致鼻骨骨折，因而变得激进化。32岁的他仇恨穆斯林，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他1999年加入挪威右翼政党进步党，但是因为未能打击移民而退党。 他又加入枪会，成立矿产企业，以合法购买枪械及爆炸品。后来更开设农场，藉此合法购买化肥，并根据网上炸弹制作手册制造炸弹。又表示有研究阿尔盖达发行杂志上的炸弹资讯及袭击行动。 布雷维克被控告实施恐怖行为和故意杀人罪。由于挪威没有死刑，他被判处最高刑期21年监禁。法庭认为如果他日后仍然对社会构成威胁，可以将刑期延长。 有报道指自2011年挪威恐袭之后，全球至少三分之一极右翼恐怖分子受布雷维克的激进思想所影响，多国相继出现布雷维克的仰慕者。 其中波兰著名院校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化学工程学系讲师富威奇安曾经策划化学炸弹恐袭，目标包括波兰总统、总理、国会议员。好彩的是波兰国家情报局及时捣破计划，富威奇安亦都自称受到挪威袭击启发。

於工程方面，九龍灣的宏基街因為有渠務工程，宏基街近住興力工業中心一段是會分階段臨時封閉的，經過要小心。隧道方面，暫時各區隧道和路面交通都還是正常的。另外有個港鐵消息，之前Elaine我記得他都講過的，就是會調整多條的路線，在今晚八點之後 班次嘛， 是那個班次這樣，平均都要等多一至兩分鐘的。當中等得最耐就是調景嶺至到康城站，夜晚八點鐘開始至到凌晨十二點鐘，就會是要十二分鐘才有一班車的。 十二分鐘啊？ 係啊，去康城要十二分鐘一班。 咁唔好咁夜翻屋企咯。 係啦，咁樣。咁不過呢個嘅措施咧，佢就比較特別啲，佢就係淨係限星期五同六嘅。咁所以今晚咧就會係啦，如果今晚翻屋企康城嘅話咧，係要十二分鐘噶。咁另外就係南港島線啊、東鐵線就九分鐘一班車啦，夜晚八點鐘開始。 東鐵線 係啦， 南港島線 係啦。咁主要嗱市區啊，市區嗰三條線，即係港島啦、荃灣同觀塘線咧，就會係八分鐘嘅，五至八分鐘一班咁樣。咁屯馬線啦，同埋東涌線都係八分鐘嘅。 好似東涌線好似呢個東鐵線咁啦，即係佢九分鐘一班。我即刻諗到一樣嘢，你九分鐘一班都唔緊要，俾翻啲十二卡嘅會好啲。 真係十二卡啦，佢 十二卡車 係啊，咪而家得翻好少十二卡車啫。 係咯，咁你已經咁即係疏咗咁多啦，咁你就應該俾翻多幾個車廂，唔好咁逼啦，係咪？ 係。逐漸淘汰，因為十二卡車為咗配合呢個過海路段啦， 唔明嘅， 係啊，咁就冇啦。但係我都覺得咧，即係呢個縮班， 咁人係靈活噶嘛， 係靈活，即係呢個時候用住十二先係嘛， 係啊。 咁都冇啊，其實我覺得呢個縮班咧，反而都危險咗啊，因為你始終啲人再多啲人積埋一齊， 係 啊，咁樣， 係啊， 咁變咗咪仲多人個傳染風險都更大。咁不過可能個成本考慮啦嚇，咁樣咁啊要縮班，咁啊大家即係出街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啊。 生命係無價啊嘛，係咪？ 係咁一定係啦。咁啊，搭車嘅時候咧就都要即係冇啦，小心啲咯，只可以咁講啊嘛，都冇得點。 可以嗰日又開翻密少少咯，咁疏導下啲人啊嘛，唔使堆埋一次一架車卡咁樣。 係啊，咁我諗佢開翻密嘅時候都要等到疫情結束噶啦，即係以往佢哋做法都係咁樣。 所以就話佢哋應該諗下，即係都要諗下呢個疫情嘅問題，咁就唔好成日堆埋一個喺同一個車廂入邊，如果唔係變咗火車群組又唔好啊。 係咯，即係呢啲就係冇源頭嗰啲咯，你未必揾到嗰啲咁樣咯。嗱，另外小白咧，我哋今日講一樣嘢咧，就係嗱。這個比較特別嘅，因為平時大家坐巴士咧，你就坐喺個位度啦，你根本唔會知道個位下面有啲乜嘢噶嘛。即係嗱，我咁樣講好似好奇怪，但係咧點解咁講咧？就因為上個禮拜啫，有人搭巴士，咁突然間架巴士咧就係即係剎車，一剎之後咧，嗰個乘客就連人帶埋佢嗰個座位嗰個 pan 咧，就飛咗即係向前咁樣中咗一下咁樣。咁之後咧，嗰個 pan 哇，即係一跌咗出嚟之後咧。居然啊，好恐怖啊！發現原來個凳下面啊，嗰個位咧，個凳廳下面係大量嘅垃圾喺度嘅。 哇！ 哇！當中有啲咩垃圾咧？幾恐怖嘅話，有啲茄汁嘅包裝紙啦， 哎、 有電芯又有啦，原子筆啦，匙羹啦，儲值卡啊，仲有咧有啲用過嘅紙巾喺度。咁咧，你見到呢啲嘅時候咧，嗰個網民都話佢即刻唔想坐翻落去啦，因為佢冇諗過原來個位下面咁污糟。咁、但係咧，真係你要大家，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公德心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培養翻，因為其實有時自己搭車都系你坐咗埋个位度咧，你见到隔篱嗰条罅，真系有啲纸巾喺度。 系啊，我都见到我都撒手拧头。 系啊，之后我都好惊，之后我一坐低，如果见到有纸巾咧，即刻要掹起件衫啊。 系咯， 好惊嗰啲衫掂到嗰张唔知。 我直头唔坐添啊。 系啊，即刻调位啊。 企喺度，我成日企咯。 哦， 当减肥咯。 哦，咁哦系咩？企喺度都系嘅，企一阵都好啊，冇嘅，系咁系咯。咁但系呢个真系公德心啦，同埋你疫情咁严重，纸、巾有时候真系大家见到都几惊。 系啊，有阵时垃圾啊自己带走啦，同行山道理一样啫嘛。你坐巴士又垃圾自己带，即行山又系垃圾自己带走。 其实呢个系公德心啦， 冇错， 去边都要有， 应该由细到大自己培养嘅呢个。咁啊，大家记住啦吓，好，唔该晒 Tommy， 唔该晒，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今日朝头早揾下 O 出嚟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天气如何呢？ 系嚟到星期五啦，咁天气应该好翻啲。喂，果之然真系、哦，咁有啲彩霞啦，蓝天白云都见到啦。温度方面又唔系太冻嘅，不过要注意啦。好似头先都睇翻啊，即系过多两三日咧，天气方面就会转凉一啲啦。咁、你睇下，有阵时又会冻啲，有阵时又会暖啲咧。其实再加上依家即系。疫情相對嚴重咧，咁啊真係要好好咁樣去保護住自己，特別有啲朋友仔可能真係要排隊檢測嗰啲咧，你都著多 著多件衫啊，來排隊。 係啊，見到大家都醒目㗎啦，有啲啊攞接凳，有啲啊攞 啲嗰啲有碌嗰啲凳咁，但係即係呢啲係配備啦，充電器嗰啲基本嘢啦。咁但係攞多件衫都無往而不利咯。呢、這個都係要注意。如果唔係你喺個球場嗰度攝親吹親咧，到時都唔使講話。唉，即系会唔会交叉感染？ 系啊，所以 争都会系啊难搞。 系啊，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唔好吹亲啦吓。咁、我哋睇下天气方面系点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噶。咁啊，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以及星期二早上咧，系天气清凉嘅。咁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都见到啊，咁啊气温咧都会介乎喺最低徘徊喺14-15度左右噶啦吓。咁至于而家咧就系早上嘅时间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低水平嚟嘅，即系空气好啦。咁啊呢几日咧个天咧都系天阴阴噶啦。咁啊星期日嘅时间咧亦都有可能有几阵嘅雨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又有落雨啦，又个天气可能会突然之间下个星期一二冻少少啦。咁所以咧喺适当时间啊添置翻一啲嘅衣物咧，咁啊最好啦吓。朝早嘅时候我哋一齐上下堂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电话侧边。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你好啊，咁啊，小白今日嚟就带芭比咧就问一问下佳哥啲问题啦。因为咧、我知道香港咧其实都系一个叫做几多赌罪嘅地方啊。 系啊， 呢个城市好多赌罪嘅。咁啊，以前咧我细个读书嘅时候都已经话哇，张宝仔咧咁啊喺呢个长洲一带活跃噶。 系系。 咁啊，香港啊除咗长洲之外，仲有好多赌嘅啊，例如系南丫岛啊、大屿山啊。甚至乎再远啲咁蒲台岛，其实呢啲都系岛嚟嘅。咁但系岛咧，我又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岛，最都有天后庙。 系 咁啊！我哋先讲南丫岛啊。其实南丫岛嗰啲天后庙又有冇啲特别嘅典故啊？点解天后庙又唔系一个岛一个？几多地方都有几个添、啊，佳哥。 系啊，嗱，咁咧其实香港好，香港总我加入大个岛啦吓。佢系大屿山啊、长洲啊、你讲啊南丫岛啊、平洲咁样啦，其实都有好多天后庙嘅。咁南丫岛咧，因为佢多湾啊，咁水上人咧叫啲湾做湾头嘅， 湾头。 嗱、咁水上人咧去唔同嘅湾头，佢哋就好多时咧就喺唔同嘅湾头咧都会咧系拜神建庙，保佑佢哋喺嗰度停泊啊，或者系喺度做作业咧系平安噶嘛。咁于是乎咧就好容易咧就喺唔同湾头咧就会起庙嘅。不过你要留意一样嘢喎，以前咧起庙咧唔系水上人嘅，点解咧？因为以前嘅水上人咧个社会地位好低嘅，冇读过书，亦都冇陆上嗰、那个，即系冇咩冇地啊，所以佢哋好多时候都要托庇咧喺陆上耕田嘅客家人帮佢哋起庙， 系 咁佢哋咧系只不过系主要系一班咧好虔诚嘅善信， 系。 呢个系一个历史嘅过程嚟嘅，系啦。嗱咁南丫岛其实而家嚟讲，我哋都见到咧，最少系有三间嘅天后庙嘅。嗱、一间咧就喺榕树湾啦，一间就索罟湾啦，另一间就较少人知啦，就喺绿洲湾。 绿洲湾。 呢绿洲湾咧就好闭翳嘅。无论你喺榕树湾嘅码头，因为去索罟湾嘅码头都要行山路去嘅。 哇！ 行山路咧就行个零钟噶啦。 哇！唔系个个行到、 啊。系啊，仲有一样嘢啊。你行山路，你喺山上边落个去个弯道，咁啊去睇翻天后庙啦。咁你走咧，你行翻上山。 哇！咁咪来回 double 时间嚟噶喎，呢、這个 系来回起码三个钟。 哈哈， 系啦，嗱，咁呢三个天后庙咧，论规模最大咧，梗系榕树湾嗰间啦。咁嗰度咧，其实咧就系成个南丫岛咧最多村落、最多渔民居住嘅地方嚟嘅。咁咧。香港嘅岛聚其实咧好早咧已经有好多嘅，起码明朝之前啊， 哇， 已经开始有好多嘅村落噶。其实南丫岛啊、大屿山呢啲大呢啲岛啊，佢里边嘅村落咧，人口啊，系比香港岛仲要多嘅。 哇，呢、這个真系估唔到、 啊。系啊，以前系多人多，多人住好多噶。 哇， 香港岛咧嚟嚟去去咧，主要以前都系渔港围村啊，都系得。咩咧？即系今日嘅跑马地， 哦， 跑马地即系黄泥涌嗰度一带咧，系有啲较为大规模啲。咁其他嗰啲，譬如赤柱啊、德基湾咧，佢都系零星落索，或者系客家人较为后期先出现 嘅 啫。 哦，咁啊，佳哥就话南丫岛啲以前啦，咁啊啲叫做原居民啊比较上多，佢哋有冇话大概乡下都系边度，定系真系南丫岛原居民咁样噶？ 佢哋香港主要 都喺東莞啊、寶安一帶噶啦，咁啊移民過嚟香港居住咯，咁咧咁啫。咁佢哋落嚟香港之後咧，咁啊喺個島上面居住啦，耕田啦，自給自足。因為以前講真啦，即係啲人都冇乜，唔需要話咩娛樂嘅，主要係生活嘅啫嘛，有地方耕田啊，有水就得噶啦。咁、就喺南丫島住落咯。咁所以南丫島咧嗰個遺跡係好豐富嘅。咁咧就嗱咁啊，除咗呢個榕樹灣啦，咁啊上面有好多村落啦。咁、跟住咧就十股灣啦。十股灣咧就漁民多啲啊，但係咧佢過再過隔離少少咧，就有幾個灣咧都好多嘅呢、這個咩圍村喺度嘅，係好圍村喺度嘅。咁咧除咁咧就所以咧佢哋咧亦都造成咗自己一個社區咯。咁佢哋有神要神靈保佑噶嘛，咁、所以咪有呢個天后廟啊，甚至乎喺東灣嗰邊咧係有間紅聖廟啊咁樣咯。 係咁啊，鳩哥你就話啦，其實嗰啲漁民咧即係起呢個天后廟嘅時候就係托嗰啲農民去到起噶，咁以前咧，即譬如南丫島咁講啦，漁民同埋農民佢哋嗰個關係係咪又特別好嘅咧？係咪即係會互相交換啲食材啊？關係特別密切咁樣嘅咧？ 嗱，講真啦，呢咁細緻嘅嘢咧，相差太遠啦，我都冇點樣了解。我聽唔到話有啲咩打交啊。 哦， 其實咧。漁民同陸上耕田嗰以前啲人咧，其實關係應該全部咧一般嚟講都好好嘅，因為大家都係互相嘅幫忙嘛。 啊、 魚佢係要幫你買，農作物佢又要幫你買翻轉頭，係咪啊？即係會大家都關係好好嘅，所以咧你有時會見到㗎，佢係賀神誕啊，即係譬如天后誕又好啦，打字又好啦，你會見到咧，呢啲喺島上面咁廟咧，佢會特別提到一樣嘢叫做咩咧？水陸平安。 哦，系、哦，即系两班嘅朋友都一次过照顾晒 啦。水陆系两边嘅都关照嘅， 系 系啦，唔系净话水上平安或者陆上平安，唔系嘅，系水陆都平安嘅。但最大嘅问题都系咩咧？即系近过去嗰大半个世纪啦，陆上嘅居民 系 慢慢好多都移咗民啦，唔耕田啦，或者搬走咗啦。咁啲庙咪开始渐渐冇人理咯。 系 啊，咁于是就靠啲咩咧？靠渔民啦。好、多廟咧都因為咁樣咧，慢慢嗰、那個即係管理權啊，都係落咗喺漁民嘅手上邊。 哦， 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去到好多啲先行廟啊，都會見到好多漁民咧，佢係主力嘅侍奉者啊。 哦， 其實咁樣點解好多人移咗民啊嘛，好多嗰啲客家人啊、圍村人啊移咗民啊咪走咗啊嘛。所以我哋發覺去到南丫島咧，咦咁多廢村嘅，特別係十股灣嗰邊、附近好多村落都係荒廢咗噶啦。點解咧？因為走曬啦嘛。 哦，即係呢個同我以前咧認識嘅 concept 咧有少少不一樣。我哋大家都以為喂天后廟梗係保佑一啲譬如海上面工作嘅漁民啊咁樣，原來都有呢啲嘅典故喺度 嘅 喎。 呢、這個肯定係錯嘅， 係 肯定係錯嘅。 香 以前我哋睇啲文章或者喺雜誌啊、報紙啊，或者某啲人講嘅嘢，一句就話天后係水上人嘅。呢、這個肯定係錯嘅。點解咧？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 好啊！ 全香港最大規模嘅天后誕匯景巡遊，唔係匯景啦，總之係拜神巡遊啦。 啊， 係元朗嘅十八鄉巡遊。 係 十八鄉係咩嚟㗎？全部是耕田的， 是啊，内陆地方来的嘛， 内陆地方来的，有围头有客家的， 是啊， 是不是 啊？ 所以如果我一句话天后的信仰只是水上人的，这个是不全面的，不是历史来的，这个 是真相来的，我们要纠正回来。除了南丫岛都有这么多比如天后庙之外，刚才阿佳哥呢刚刚开头的时候都说喂大屿山和南丫岛都聚集了很多不同以前的居民在这里、大屿山又有没有这一类型很多的庙都有相同的或者差不多的故事呢？ 有啦，嗱，整个大屿山最重要嘅住宅，即系住佢嗰啲居住嘅地方，主要就边度咧？集中就喺梅窝、 梅窝、 东涌， 系 同埋大澳。 东涌啊，而家唔同晒啦，高楼大厦啦。 但系东涌入边有十几条村噶，佢嗰个谷里边有十几条村，好多都系嗰啲围头村嚟噶。系啦，咁咧佢哋主要嘅嗰、那个我哋叫做即系咩咧？嗰、那个信仰啊，就唔系天后，系咩咧？系猴王。 哦，诶，猴王古庙啦嘛，有 猴王庙冇错啦，喺嗰度有个沙头嘅地方咧， 系 有间猴王庙，呢间猴王庙好靓噶，当地嘅东涌嗰十几条村嘅村民，每年喺农历嘅八月十七、十八、十九度啊，喺农历八月噶，系会贺猴王诞，系做大戏噶， 系而家都有噶嘛，系嘛呢个 一样有，一样有，而且系非常之隆重添，非常之规模好大添嘅，系啦，咁嗱，咁除咗东涌啦。咁啊，另一個就係呢一個大澳啦。大澳咧就圍村少啲啦。 係 主要真真正正呢度咧係咩咧？係漁民啦。 是一个渔民的社区。 是啊，在这个一看就看得出啊。 是啊，咁咧，你隔離左右都好少圍頭村噶，冇乜村噶，有啲都係啲細啲嘅村仔嘅啫。咁主要全部清一色，九成都係漁民咁滯。咁咧，佢哋最重要嗰個信仰咧，亦都係猴王喎。 係， 但不過呢個猴王咧，講到明係有個姓嘅，係姓楊嘅。 楊， 所以叫楊侯古廟。而家楊侯古廟咧，都係咧，而家做咗法定古蹟噶啦。咁咧喺我眼中咧，我去過咁多間廟裏邊考察咧。呢間楊侯古廟裏面嗰啲裝飾啊，裏面嗰啲擺設咧，喺香港嚟講都算係較為罕見同埋較為精緻嘅。 哎呀，咁啊，大家有機會嘅時候咧，就可以去望一望啊！呢個楊侯古廟啊，到底有幾多乾坤喺入邊？我哋望一望啊！係 啊，好正，好多正嘢裏邊。 係啊，係啊，我哋仲有好多嘢想問佳哥，不過我哋留翻下一次再問啦，好唔好啊？ 好好 好，唔該曬佳哥， 拜 拜， 拜拜。 今日是二月十一日，星期五，农历正月十一，适宜祭祀、祈福、定盟、纳彩、财衣、合葬、嫁娶、安床、迁徙、入宅、安香、入殓、安葬、解除、取鱼、捕捉、伐木、安门。 希望日日都是好日子啦， 最紧要有希望。今日忌栽种、动土、开始、作造， 唔使咁多嘢唔啱做喎， 要平衡一下嘅。今日都系国际结交朋友日， 我会结交多啲朋友，亦都会远离损友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话，近日将会同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在深圳召开第二次内地和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和香港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深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内地防疫专家共同研究、制定和实施支持香港防控疫情、保障对港物资供应、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的政策措施。港澳办话，近日已经多次向特首和有关官员转达中央对香港疫情的关切和慰问，并表示内地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抗击疫情。本港昨日新增9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一宗输入个案，全部属于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大约800宗，再有确诊长者死亡。多间医院和护老院出现感染个案，明爱医院有护士和病人感染，当局正调查和早前确诊个案是否有关，亦都有院舍需要全院检疫。愉景湾愉景广场再有多人检疫，要暂时关闭。医管局说，急症室的压力非常沉重，有些确诊者仍然在家等候入院安排，明白情况不理想，希望市民见谅。警方近日发现，在中环码头、海滨长廊和天马公园一带，经常有公众人士聚集，并以小组售货形式进行商业活动，提供运动或者体能训练，共用健身器材之余，教练和学员亦都会不时除低口罩，为了公众防疫，为公众防疫构成极大风险。警方和民政事务总署以及康文署在有关地点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期间，警方派发传单，劝喻相关人士避免在公众地方非法聚集，并提醒市民相关法例和最新防疫措施要求。一个休班警员涉嫌非法拍摄或者观察私密部位被捕，被捕警员47岁，已经被停职。警方说，涉案警员在马鞍山安禄街一个商场的店铺内，怀疑以手提电话偷拍一个22岁女子，途人截停佢并且报案，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涉案警员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向警方报到。 警队话非常重视人员嘅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中环嘅基利文街啦。基利文街较早前曾经爆水管嘅，咁工程就已经做完咗。而家介乎干诺道中至到德富道中之间嘅一段基利文街全线系解封。咁另外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基利文街嘅慢线都系解封噶啦。咁至于喺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仲系正常，路面方面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带你走进最后白茫茫嘅一张。 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在爱的不回路，在路。 海洋三部曲嚟到最后一章啦，越过京津海，沉溺过海底，最后上水嚟到嘅系一片冰川。不过呢片冰川唔系代表绝望，而系更加壮阔嘅一页。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N. Groody， 监制 C.N. 冯咏琪。 人来来了就真。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泳儿叶落冰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项目，国家队勇夺五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喂，小白啊，同你讲下啲体育嘢好嘛？ 好啊，好啊。 喂，嗱，先讲下咧呢个欧联十六强啦，激战啦，下个礼拜咧就会展开啦。当中咧，皇家马德里下个礼拜三啊先会作客咧，硬撼呢个巴黎圣日耳门。不过咧， 好睇喎呢场。 摆前锋咧呢个奔斯马咧就有机会缺阵咁样。咁啊。原因呢就暂时都系因为受伤，好似因为练习嘅时候受伤啊，咁啊比较难搞啲啦咁样。咁呢一场应该系大战嚟㗎嘛，皇马对巴黎圣日耳门喎，系咪先？咁但系就奔斯马呢今季呢喺西甲呢狂轰啊，17球呢排射手榜嘅第一位啊，喺欧联呢亦都上阵呢五场入五球啊。五场入五球，即系场场都有试过， 系啊，系啊，平均嚟计每场都有入波。喂，咁但系巴黎嗰边佢系 full team 定系点啊？而家你知唔知啊？ 暂时嚟讲个出场阵容都还好嘅，即系冇话要天残地缺咁。 系啊，因为最起码我又见到，譬如尼马咁，又话佢已经全面复操，谂住去斗呢个皇马。 系啊，咁呢场绝对系好波嚟啦，好波留待下个礼拜三去睇啦。其实今个礼拜咧，周中咧都好多场英超嘅，咁啊讲紧其实都有譬如热刺啊嗰啲赢变输啊，咁啊卢卡古啊又有破咗呢个入球荒啊，咁样嗰啲就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喺度进行之中啦、啊。不过我自己嘅焦点咧，眼球咧离不开咧喺 NBA 嘅世界嗰度，因为喺琴日咧凌晨啊，即系讲紧几个钟头前咧。有个重磅嘅转会消息，就是之前咧嗰个胡须仔啦，夏登咧就被球队咧交易到去边度咧？交易到去咧呢个费城76人嗰度啊 ，James Harden 咁连同另一位球员啦，咁啊呢个交易就系话有来有往啦。咁边个去网队同阿艾荣同埋呢个杜兰特一队咧？就系咧呢个 Ben Simmons 啊，阿 Ben 哥咧，其实之前咧就因为合约纠纷咧，成半个赛季咧都冇打噶啦，接近半个赛季都冇打，咁所以喂呢一个重磅嘅交易咧，有冇机会令到两队球队咧都有活化咧咁样？嗱，除 NBA 嘅世界，除咗呢一个76人同网队嘅交易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交易喺度洽谈之中，或者好多球员好想离巢，包括咧琴日啊输咗波嘅呢个湖人队啦，咁啊詹姆士咧，即系唔系话大帝立邦詹姆士好想走啊？系当中咧，呢个韦斯布鲁咧，好应该要离开球队，因为对球队嘅建树咧，实在太低啦，亦都咧成日都打出啲低功效嘅一啲篮球啦。咁球评家都话咧，就算咧呢个湖人队嘅名宿啊奥尼尔咧，都亦都喺电视嘅广播嗰度咧讲话，哇，其实咧 Westbrook 咧应该走佢啦，即系时候揾个新嘅东家，如果唔系咧会累输湖人。湖人咧琴日就两三分之差咧就输咗俾拓荒者啦。其实呢一场比赛咧湖人系好大机会赢嘅，但系最后都 sorry 啦，搞唔掂啦。咁会唔会系令到要球队要重整旗鼓咧？ 一队球队如果输得太多咧，即系好容易愁云惨雾。佢基本上一输得太多嘅时候，你今季都放弃。是不是先？ 是。 那就没办法啦，看看有没有办法重整旗鼓啦。那每队球队都会有他们全盛时期，也都会有他们稍微调整期的。 嗯，那希望即是 NBA 的球迷就继续看啦。不过呢即是球场上面呢就不是一味负面的，就有些正向的。那你知道譬如现在冬季奥运呢成日见到人拿奖牌呢都觉得啲叫做选手朋友呢好劲抽喎，是吗？ 是啊，那冬季奥运方面呢其实有个奖牌榜的，那都可以同听众一起睇睇先。例如呢就是德国暂时就6面金啦，那领先的。那挪威啊以及呢就奥地利紧随其后。那呢啲譬如奥地利呢啲呢通常都喺夏季奥运呢就不是好见到佢喺即係头几位的。咁啊，但系冬季奥运咧就会见得到佢啦。咁啊，至于你话喂美国方面咧就喺第四啦，咁啊国家队啊中国队就喺第七嘅，咁啊成绩都算系唔错噶。因为我哋本身亚洲地区咧，本身冬季奥运亦都唔系我哋由头到尾即系叫做领放啊，甚至乎系一种非常之喜爱嘅一种活动啊。咁而家咧近呢几届咧，开始越嚟越多嘅唔同人士咧就接触呢一个嘅冬季奥运啦。咁啊，大家都我哋而家譬如香港都多咗睇冬季奥运啦，因为今届喺北京啊嘛。咁我哋多咗接觸嘅時候咧，我哋都發覺其實又真係幾好睇喎。 係啊，我自己就睇呢個冰球啦，即係冰曲啊，即係Vincent最喜歡嗰啲啦。咁我真係了解到啲賽事咧，就係話啊，點解當中有咁多身體接觸啊？有啲咧明明個波都未攞到就已經撞咗埋去啊！咁啊，琴日有幾場賽事我直情即係都睇咗半場咧，其實爭啲咧連個球證咧。 都俾人焚埋啊！ 系啊， 好激情啊！ 冰 扑 咧以前都系偏向暴力啲嘅，咁啊近呢几即系近呢几几十年啦，咁啊见到佢啲球员啊，啲规矩啊，亦都即系严谨咗啦。啊，冇以前咁暴力啦！以前咧就有啲咩事咧，就都睇到佢哋好多时就容易火遮眼啊！啊，有啲身体接触啊！咁啊，而家就斯文好多噶啦，啊，虽然都仲有力量型嘅比赛啊，吓，喂，咁啊都要望埋呢一个，咁啊北京冬季奥运啦，咁啊香港代表啊朱定文咧，咁啊今日夜晚7:18啊，咁啊就会喺呢个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初赛咁啊亮相嘅，咁不过咧咁啊今次咧佢喺抽签咧，寻日抽签啊呢个分组赛嘅时候咧，分组抽签咧抽到下签、啊。因为见到咧，佢同中国嘅金牌大热啊，咁啊，武大靖以及咧就另外两名欧洲名将咧就同一组啊，咁啊，如果要喺外围第四线起步嘅话咧，咁啊，其实晋级嘅机会咧都可以话困难重重啊，吓，咁佢自己都话到咧就。准备就绪噶啦，唔谂咁多，全力以赴。咁佢亦都话到咧，即系同过佢哋几位咧好手一齐练习过。咁啊，几位咧都系进取型嘅，咁啊一齐练习啊，一齐向前冲啦。咁啊，佢喺外档力追咧。佢都話佢的而且確有難度，咁啊、哦、明嘅，有陣時我哋 比賽啦， 係咯，我哋自己揸車都明啊。如果你要轉彎，有啲外檔嘅，梗係蝕位啦，係咪先？ 因為我見到嗰啲蝕位啊，嗰啲有啲推撞咧，喺呢個短道速滑咧，我有睇啲啊嘛。喂，其實嗰啲身體碰撞啊，同埋意外咧，都經常發生嘅。 係啊， 因為其實啲位好難就啊， 係啊， 轉彎嘅時候我哋揸車咧。你一個唔留神咧，即係可能嗨到隔離架車嗰啲咁樣咧， 係啊， 都幾有呢個放味出咗嚟喎。 梗係啦，如果喂你容易嗨到隔離對手嗰個咧，就係、是、要數埋呢一個冬季奧運會入邊嘅花樣滑冰男子單人啊，滑金、哦、滑金比賽啦。咁、哦、如果你話仲有一個就係要睇埋佢哋嗰個花式嘅話咧，呢、這個叫做滑冰男子單人金牌咧，咁啊，尋日就當然咧就係出現咗啦。咁啊，陳毅就以332.6分咧，咁啊強勢奪金嘅。咁但係另外。都有啲小插曲嘅，咁啊相信大家都全球啊中意即系呢一个嘅花式溜冰滑冰嘅时候咧，都会睇呢个日本嘅选手啊羽生结宏啦。咁佢由于啊佢自己佢已经两届金牌嚟噶啦，咁、但系今次佢原本谂住就即系3连霸啦。咁佢自己对自己亦都有好多嘅坚持喺度。咁就因为佢坚持咧，咁所以佢亦都好想完成有啲特别嘅动作啦，咁四圈啊、四圈半啊咁样。咁但系练习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唔系次次得噶，咁加上喺佢开头嘅时候，亦都有啲失误啊，各样嘅嘢。其实佢对传媒讲嘅时候咧，都眼泛泪光啊。咁啊，佢第一次失误嘅时候咧，佢即系初次见传媒，佢都有话到，可能自己准备嘅功夫即系都已经足够噶啦，但系可能够冰啊，唔中意我。咁啊，都有啲调笑嘅。咁都觉得其实佢讲嘢嘅智慧都好高啊。咁去到咧就系最后一次表演嘅时候啦，去比赛嘅时候咧，咁跳咗两次咧都系失手咁啊，跣咗落去嘅。咁佢自己都觉得系尽咗力，咁啊佢都好大方，佢话到尽咗力，我都觉得系一个要接受嘅结局嚟嘅。咁啊完全冇一种咧即系愁云惨雾嘅感觉。你 feel 到原来佢唔单止净系想攞3连霸，佢更加系想用自己嘅方式咧去到完成自己即系冬季奥运嘅比赛项目。咁呢样嘢咧都几值得大家去赢取个掌声。即虽然佢系最后佢跣咗两次，佢都攞第四，其实你都证明睇到佢即系其他嘅整体表现都相当之出色 嘅。系运动员咧，其实有好多个赛场嘅，咁啊冬季奥运系其中一个盛大嘅赛场啦。咁但系仲有平时嘅世锦赛啦，咁啊过多几年之后，咁啊又系一条好汉咯。咁睇下有冇机会往后嗰几届再争取一啲好嘅成绩啦。 佢咧都应该系差唔多要谂下系咪系咪佢挂靴啊？咁啊冰曲呢个一个嘅溜冰方面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位22岁嘅陈毅咧，咁啊除咗冬季金牌之外咧，其实佢已经赢咗3届世界锦标赛，咁啊相当之厉害，亦都系学霸嚟嘅。咁、好似喺耶鲁大学噶，咁啊又系一个新生嘅即系选手出现嘅时候啦吓，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唔同嘅项目啦。 街上没有手表，习惯了惯了，街上不会 so sad， 走着走着，街上没有手表，习惯了惯了，街上不会 so sad。 前偷偷加满了几元，然后拿着 one way ticket 拖着三个行李箱，那天买 pocket 只有音乐的理想，纠结了很久，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家人的担心。This bed ain't got no preview。时代的爸妈开始了帮我收拾衣服，这样就是除了默认胜利谁的一步，不胜利的也绝对不会跟爸妈说，但是自己不够有些胜利都能过，没事不用担心，很好不寂寞，做儿子的我们肯定都会这么说。 无论我在哪里走遍世界各地， 都是王嘉尔。早晨啊，钟哥。 早晨，钟哥。 早晨啊，我想点唱。 点唱咩？ 以前有隻歌咧，即系当然你哋未出世嘅时候咧，有一隻歌叫做《小明来的电话》，好似叫做。 咦？边个唱啊？ 同小明 唱 噶 嘛？ 真系徐小明唱。 哦。 叫《小明来的电话》 咯。哦，唔系啊，李嘉仁医生系啦。我帮你找一下看 看。你家医生仲早出道的。 我找一下有没有。有的时候就点播给你听。送埋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 就送埋给阿李医生听。 又刺激了阿医生的一些创意。 即刻入六歌。 喂，我想问一下今天阿小白和钟哥，你们身边有没有曾经有朋友他们求婚呢是好特别或者需要你哋協助是好难忘好深刻嘅。 我有啊。 有几夸张呢可以去到。 我冇喎、 啊。你冇 冇啊。 是。 即係我身边见到呢啲朋友呢我就同佢絕交㗎啦。 因为你唔会识到呢啲朋友。 唔係啊搞。 即係搞亂咗個市場啊！我真啲想講嗰啲量度嗰啲度量衡嗰啲標準添，即係搞個 party 啊，就唔係幾好啦。因為如果你一個係咁樣，第二個會點樣啊？希望更誇張咯。第三個咧再誇張咯，即係如是者永無止境啊嘛，累到後邊未結婚嗰啲人啊，所以我係絕對唔想助長呢啲人出現嘅。 你估你唔同人哋做朋友？你身边嘅人就唔知道有呢啲嘢嘅啦咩？ 系啦， 咁你上网都睇到啦。之前有啲咩啊？有直升机啊，跟住有嗰啲大厦有啲灯啊，咁样样噶嘛。 而家大厦灯啊，又或者嗰啲咩巴士灯箱，好普通嘅啫喎， 好 吸引噶 咯。 系 咯系咯系咯。咁啊，小白你话有系点样搞 法？我嗰阵时咧，同成班朋友一齐去旅行玩嘅。咁去旅行嘅时候其中一个男仔 friend 咧，佢就话喂，其实我都想求婚啊，喺嗰个位咁。 咦，我都试过有 friend 去旅行求婚。 系啊，去旅行求婚。咁跟住咧，佢就夾曬計啦。咁就話夜晚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嗰陣時係一個高原嘅位嚟嘅，咁就話不如夜晚話出邊有流星啊，跟住就叫我大聲，喂有流星啊，快啲出嚟睇啊！咁啊，跟住咧就想我哋成班朋友一齊咧，就喺個自己嗰個酒店房度就跑落去，因為嗰啲都係house形式嘅，咁所以都一嗌咧就聽到曬噶啦，就即刻行落樓梯啊，到下低嗰個平原位嘅，跟住咧就諗住大家一齊咧就圍圈睇呢個流星雨嘅時候咧，咁啊每人就攞住一支嘅蜡烛，即刻点着佢，就围圈，跟住个女仔都出嚟噶嘛，跟住佢咧就可以即刻跪喺佢前面咧，就同佢求婚啊咁样。 成件事成唔成功？ 成件事系唔成功嘅， 点解咧？ 因为唔成功嘅原因就系因为当日咧，我哋条桥啊继续喺度啦，但 系 环境又唔理想， 即系冇流星雨。 唔单止冇流星雨啊，直头好大雾啊，伸手不见五指啊！ 我以为你攞错咗啲颜色啊，攞咗白色嘅蜡烛出嚟咁啊，大家利是。 哇，嗰只大家利是啊！咁啊，但系咧就变咗咁大雾嘅时候咧，条桥佢又唔改，因为我冇啊，谂唔到第二条桥啦，咁样而家夹晒啲 pop 喺晒度啊，咁样。 喂，我题外话问一问先，呢一个咁样嘅求婚嘅规，即系呢一个大龙凤啦，系去旅行之前谂啊，定还是去咗旅行先？ 去旅行之前谂嘅，所以佢原本已经准备咗啲道具咧， 即系带晒啲蜡烛过去。 系啦，带晒蜡烛啊，带晒一啲可能佢想用嘅嘢啦，就俾晒唔同嘅男士去到先嘅。 过关嘅时候有冇俾人 check 啊？阿先生准备攞咁多蜡烛过嚟啊？ 过关嘅时候梗系分晒之前已经分晒啦，咁即系已系啦，所以过到嘅，因为佢惊俾佢而家个老婆咧就见到。 知道。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已经分晒俾啲 friend 啦。咁点知嗰日咧就系要谂住即系等我大声，流星雨啊，咁样好多流星啊，咁谂住嗌出嚟嘅时候咧，咁佢话条桥都系要用噶啦，虽然 好 大雾。 咁你改对白咯，哇，好大雾啊！ 冇啊，佢话好大，我都有问过，喂，佢话好大雾嘅话，佢老婆唔会行出嚟啊，只有流星雨先可以吸引到佢。咁佢话唔紧要啦，照 嗌 啦咁样。咁大雾嗰度嗌，哇，系好多流星雨啊！咁佢老婆真系行出嚟，行出嚟之后咧，咁佢老婆早就问我嗰阵时 喺边啊？ 流星咯，喂，咁大雾都睇到。 咁你话流星一闪即逝噶嘛？你出到嚟仲等咩啊？ 系啦，跟住佢又未行到出嚟，咪咪摸摸，跟住我就话系啊，好多流星，你望下，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荒谬啊！咁大雾仲同人哋讲有流星雨，咁啊最后屘咧，成班朋友就一齐行咗出嚟咧，就围咗个圈，就围咗蜡烛啊，攞住啲道具啊，跟住一个我个男仔朋友就好顺利行咗出嚟啦。咁终于咧都系成功求婚嘅，而家仲有三个添。 哇！恭喜晒，恭喜晒， 恭喜晒，恭喜晒！ 咁都顯示出誠意啊，係咪先？嗱，我見到咧喺網上面有一個嘅新聞啦，喺外國發生嘅。咁你知道而家好多時候大家都係即係要留喺屋企叫外賣噶嘛？咁啊點都知咧，有一個男士咧，佢喺英國，佢就叫阿 Jim 啊。咁佢話早前咧，佢就幫佢女朋友咧就訂三文治。咁佢喺外賣嗰欄咧，即係你訂嘅時候咪可以有啲備註嘅。咁佢寫佢有個要求，第一。就加多啲洋葱，咁首先應該佢女朋友中意食洋葱啦，咁都合理啊，係咪先？但係第二個要求咧就出奇啦，佢話可唔可以喺個外賣盒出面幫我寫，可唔可以嫁俾我啊？呢一句咧咁樣喎。 外卖盒， 但系嗰個送外卖嗰個人或者嗰個鋪頭咧，會唔會以為係惡作劇咧？ 嗱。嗰、那個人咧就冇喎，好認真對待呢件事，因為佢影翻張相出嚟咧，即係嗰外賣盒咧就係啡黃色嘅。咁嗰、那個即係接單嘅人員咧，佢就用一支紅色嘅筆就寫咗 Will you marry me 問號喺個盒上面啦，再喺個底度咧加咗好多心心，即係有大嘅心心，有細嘅心心，有深色嘅心心，有淺色嘅心心。 邊個畫嘅？係個 staff 畫 㗎。係個 staff 畫㗎。咁、到佢收到嘅時候咧，咁當然就係一個嘅求婚啦。咁當然佢女朋友咧。 就是 say no 噶啦， 俾我都 say no 啦。第一 ，Will you marry me 嗰个字已经系人哋写，个饭粒又系平时个饭粒。 请枪 系啦，喂，你请枪你都有诚意啲啊。 个重点系因为系个 pizza。你俾啲貴少少啊，係咪啊？ 係咯，三文治，雖然加咗洋葱。 咪係咯，你諗一諗，你就算攞叉雞飯啊，求婚唔會理你啦，係嘛？ 打電話去，我想做叉雞飯，你一個白色嘅飯都上面寫字，你嫁俾我 。我要多幾個心心啊，唔該。同埋我要多少少肥差，我俾得$20你 加多少少豉油咁樣。咁跟住咧，咁啊啲網民就覺得好好笑啦。首先咧，就都有讚揚嗰位即係侍應嘅。首先佢冇覺得你惡作劇就唔幫你完成你嗰個備註，即係佢仲好有心機，係畫得幾靚嘅。其實佢嗰個盒，即係仿完佢求婚一樣啊。咁所以另外有啲網民就話唔嫁俾呢個人咧。可能是啱的，咁但系有冇考虑过 嫁都嫁俾个 waiter 啦？ 因为佢好似喺成件事上面咧比较落力啲，系啦，而唔系假手于人咁样。咁亦都有网民话：喂，咁求婚虽然唔一定要好大龙凤啦，咁但系可唔可以都俾少少心思，即系等对方觉得啊，你系即系有 啲诚意啊， 系啦，有啲诚意啊，唔系个个都有第二次求婚嘅机会。 系啊，同埋咧，即系我系男仔啦，如果我自己心入面咧，觉得如果真系个女士嫁咗俾自己咧，而你个求婚系都几求其嘅话咧，即系一世啊，系讲一世啊，其实辛苦嘅都系自己噶。 但系呢间铺头有冇俾啲？ 你做咩咁激动啫，小白？ 系咯， 我等其他男士心噏啊。 我话呢间铺头啊，有冇俾人哋 blacklist 咗啊？因为咧，即系佢带来唔好嘅结果啊，即系求婚唔成功咧，就因为呢间铺头啊嘛。 唔系，我估反而可能生意好、啊， 有暖男， 有暖男系啦，可能大家会系起底问一下，咦，到底系边一个咁好，即系照顾晒嗰啲客人嘅需求嘅咧？咁样。 咁我哋而家叫外卖啊？ 英国喎，不过系我哋又唔使求婚嘅，叫个早餐啦。 可预约数都系零，而每日总预约房间数目大约系800至807间。根据深圳要求，自2022年1月26日起，由香港入境深圳嘅普通旅客入境嘅时候，需要持有粤港两地政府认可检测机构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纸质报告，入境之后接受14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同埋7日居家健康监察。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迪克宣布离职。较早前有监管机构报告指出，部分警员出现歧视或者性骚扰行为。伦敦市长简世德不满迪克相关回应，迪克认为别无选择，只有辞职。迪克是伦敦警察局历来第一位女性局长，亦都曾经出任多个重要岗位。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63，瑞士法郎8.42，澳元5.578，加元6.12，新西兰元5.194，欧元8.896。每百日元兑港元6.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36美元，卖出1827.2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层正逐渐消散。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多车一啲。咁一般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鲤鱼门道一带咧，交通而家比较繁忙少少嘅。咁跟住咧就预早少少同大家讲下有关港铁嘅消息啦。咁因应疫情最新情况，港铁多条线路咧喺晚上嘅8点开始，咁包括呢个东涌线啦、屯马线、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铁线、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 同埋来往调景令至康城嘅非繁忙时段咧，系会调整列车班次嘅。非繁忙时间时段内咧，乘客候车嘅时间就可能会延长一至两分钟。咁其他时段嘅列车服务就维持不变，喺今晚八点钟开始，咁大家留意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想健康咧就唔可以食零食咩？其实零食都有少盐少糖之选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坚尼地城域多利道一号百年大厦二座、何文田木爱街三十八号雅利德华台、新蒲岗御港湾二 B 座、土瓜湾鹰阳街十四至十六号，同埋土瓜湾六山道八十六至八十六号至94H 侨裕大厦，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睇咗佢同美国名嘴 Oprah Winfrey 嘅访问演出之后咧，更加了解佢嘅内心世界。本周占第二位 Adele 嘅新歌 Oh My God。请嘅一段时间咧，佢都沉沦过。佢都话咧，其实要靠自己嘅意志同埋健康嘅生活先至可以醒啊。嚟自佢嘅唱片《30》当中嘅新 single， 本周上到去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Adele。Oh my Go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情人节，爱情人，恩爱家人。 子豪，阿攝咧買一棵桃花，諗住咧增加下我哋三五成群嘅人緣，咁啊順便增加下同家人嘅人緣啊，最緊要佢啲感情運啊！ 哇，果然好有心啊！不過阿攝，你買錯花喎，呢棵係梅花，唔係桃花喎。 嚇，唔怪得我咁耐都冇姻緣啦、 啊。唔緊要啦，梅花定桃花買到翻屋企，你阿媽都開心嘅。 香港電台第二台 民政事務局 家庭議會， 同大家過一個暖粒粒嘅情人節。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起到海旁， 倾心宠爱地球物，人间有情，对动物更加要有爱啊！ 近年来多了好多人想养鹦鹉，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好好照顾我哋心爱嘅鸟宝呢？ 艺游社区，城市处处有艺术，连呢度都有。 我哋今日咧要讨论嘅系意愿，一班艺术家透过佢哋嘅创作尝试咧，去到改变呢个地方。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狮子山下好音乐， 每星期将会有唔同歌手分享佢哋嘅音乐同埋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Gigi、严明希。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点十二分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阿欧，你哋好，星期愉快， 愉快。 咁啊，隔晚美股咧就麻麻地，睇翻啦，美股咧道指啊急跌526点啦，联储局嘅官员咧就放鹰，咁啊，催促收水，咁啊，纳指咧亦都要跌啊，跌304点啦，咁啊，我常言道都话，诶、哎，唔系个个股评人都讲到美股，咁但系揾到一个即系专业嘅股评人 ，Dicky 都帮我哋睇埋美国个市方面啦。嗱，近排咧睇到咧，其实诶嗰啲诶叫做科技股咧，佢出业绩咧有阵时咧就好极端啊，即系。上天嗰啲咧就真系嘣一声升到上去，哇！业绩一差咧就哇完全咧碌20-30% 落去，咁以致咧美股成个市况咧都非常非常之挫啊吓，同上年有啲唔同。咁啊，交俾 Dicky 波你分析一下究竟咧美国个市方面发生咩事，继而有冇机会影响港股嘅表现呢？ 哎呀，欧你太客气啦，好多分析员咧都好叻噶，即系我都好普通嘅啫。 唔会，交俾你分析先，唔该 Dicky。 但系咧，就講到美國股市，我啊即系唔敢話經驗多，因為我第一份工係同即系美股有關嘅，咁啊睇多啲咁解啫。嗱，頭先你又講到即系聯儲局，你又講到即系話嚟緊加息，咁我就真系要講下喺過去嗰24小時發生嘅變化，因為咧啱啱美國咧就出咗最新嘅 CPI 嘅數據，咁啊有幾勁咧？啊唔係好勁嘅啫。即係數數手指呢40年嚟咁呢就出咗最新嘅 CPI 嘅數據，咁有幾勁呢？唔係好勁嘅啫，即係數數手指呢40年嚟咁勁囉，82年以嚟呢就最勁啦咁樣。咁即係代表啲乜呢？就即係話而家喺呢刻呢美國嘅通脹呢就真係好犀利下。咁好啦，咁乜嘢導致到通脹升得咁勁呢？即係呢唔係講笑。真係好似呢即係嗰啲70年代許冠傑嗰啲歌咁樣，即係糖又加鹽又加，即係乜嘢都加，油價又升魚又升，咁跟住即係基本上係已經係影響到即係大家嘅生活。咁不過大家你都明白啦，有疫情啦，咁跟住又好多國家嘅博弈啦，咁入口價格又上漲啦，咁呢個都真係在所難免嘅。咁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啦，喺即係好短嘅時間，只係講緊個零兩個月之前。如果你話講緊對於聯儲局，你話鮑威爾放鷹就放咗一段時間㗎啦，大家都認住佢呢隻鷹㗎啦。咁本來咧係諗緊今年加三次息，幅度只係講緊嗰個0.75%嘅啫。咁但係咧，再一個月之前咧，已經諗住邊會咁少啊？四次閒閒地啦，去到年底即係加足咧一厘。但如果而家咧以嗰、那個即係聯邦基金利率期貨咧。嗰、那個顯示個加息嘅幅度咧，都幾驚人㗎咯，因為頭先我即係撳入去，即係嗰個 Fed Fund Watch 咧，即係講緊呢一個 CME 嗱，呢個咧係一個期貨市場嘅一個寒暑表，咁以往咧都有一個好高嘅準程度嘅，對於預測息喺度走勢，又或者最少咧都反映而家黑下市場認為未來聯儲局。 嗯， 而家讲紧去到年底咧，已经去到1厘75到2厘咁多，哇！咁即系如果你话以比喺而家0到0.25咧，嗰加息嘅幅度同速度咧，相当之惊人，甚至乎而家讲紧就系话，甚嚣尘上，即系睇到而家嗰个期货走向咧，就系即系3月、5月、6月、7月次次都会加噶啦，开会。而家亦都有啲声音讲紧就系，喂，会唔会吓下你？一次過三月就加足多過呢個25個點子咧，有啲講到半厘，有啲又話0.375，咁即係好似嗰啲飲品咁樣咧，有250毫升，跟住又375毫升，咁嗱講笑啫。不過而家喺呢刻簡單呢一句就係國家 加息嘅情況， 好顯著咁增加啦。不過咁。另啲咧就係始終都係一個月嘅數字，同埋一個數字啫。咁市場已經有個咁大嘅反應，咁但係即係你話係咪就係代表聯儲局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咁樣嘅心理預期咧？我覺得佢都會即係再睇多一陣嘅。不過咁，即係你話嗰個加息嘅幅度快咗，呢個係已經係無庸置疑。咁好啦，翻去講股市啦。頭先歐就有啲股票咧，就真係咧佢嗰個升跌咧都真係咧。 一句講曬，即係你走唔切㗎，因為佢一跌落嚟係兩成啦。頭先你講話即係個股市好波動，美股咁，我諗起你話跌兩成，即係諗起 Meta 啦 ，Meta 即係 Facebook 嘅母公司啦。咁即係一個業績唔對版，業績展望唔對版咧，佢就可以跌你兩成幾。咁當然亦都有升你超過一成嘅，好似。Alphabet 咁啦 ，Alphabet 即系 Google 个母公司啦，咁但系佢又宣布一开二十，即系拆细，即系20 for one stock split， 咁佢咁样拆细咧，喺我嘅预测咧就佢一定会入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嘅年底之前，咁但系咧呢啲嘅因素就一句讲晒啦，就系业绩比预期差，股价喺业绩后跌嘅股份咧就多过业绩比预期好，而股价咧喺业绩。嘅沽翻，咁所以三大指数即系平均嚟讲，呢段时间都系即系有少少挨打。不过咁有日升日跌嘅，即系佢又唔系话一个持续嘅下跌趋势，一路沉底，就唔系好似差唔多都两年前疫情啱啱开始嗰阵咁。咁而家咧就系、是、弹下，跟住佢又再怼完又弹啦，即系佢系而家呢一种咁嘅状态。咁不过咁我唔系派定心丸，一定港股都会受到影响，同埋港股始终25,000嘅阻力都大，但系香港。都要大家記住，呢、這個我都講咗好多個月㗎啦，就係話人行嘅貨幣政策係同美國嘅貨幣政策啱啱調轉嘅，咁所以咧而家預期對於即係美股下跌嘅影響咧，對於香港股市會有影響，但係咧嗰個影響就唔會話真係好大，同埋睇翻美股嘅期貨咧，而家咧就跌定咗，即係話琴日跌咗咁多落嚟，其實跌完咧彈翻㗎，彈翻跟住再懟翻落去咁解。咁而家咧個期貨就冇再懟落去咁，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港股今日當然都會受到啲影響，但係就唔係話即係有同樣嘅跌幅咯。 咁另外啊 ，Dicky， 我想望下嗰啲IPO 啊，即係睇下嗰啲新股市場咧都沉寂咗一輪㗎啦。咁啊，即係因為見到啲投資者即係都冇乜氣氛啦，無心亂戰抽新股啦。咁嚟緊係咪都係 keep 住呢一個狀態咧 ？Dicky 有冇即係有冇覺得有啲新股都可以幫手可以炒熱翻個市場嘅？定係都係冇㗎啦咁樣咧？ 你一下呢一轉，甚至乎呢一秒鐘咧，我就覺得冇㗎啦。 系 时间咧，咁我都有讲过就系、是，即系新股都系即系一个寒暑表，好反映市场气氛。我曾经讲过话，双方可能有机会扭转少少呢一个颓势，咁但系扭咗一下之后咧，跟住又无之为继。因为睇翻过去呢段时间上市啲新股，尤其是过去嗰几只咁样啦，好多都系潜水嘅，都系跌穿招股价嘅。咁个问题即系而家只系讲紧系个潜水嘅幅度啫。究竟是 Submarina 嗰啲深潛啊，定係浮潛定係浮潛咁解嘅咧？ 依家真係，所以買標可能即係股，係啊，即係有可能買標好過買 IPO 喎，嗬 ，Dicky 係 嘛？ 啊，呢、這個就真係絕對係啦，我嗱呢個你啊又係專家啦， 係啊，真係我玩下咋，只不過沾染下。喂，不過講開啲散户股民嘅愛股咧，其中一隻就係匯控啦。咁啊，今年咧都算叫做由上年年尾開始到今年年頭都係跑贏大市嘅。咁啊，匯控亦。佢宣布咧，将会喺2月22号咧召开呢个股东会，咁啊，讲下咧有冇机会啊，即系派发呢个2021年嘅普通股第二次嘅股息，咁啊，嗱，成日都话依家美债息上扬啊，当然就即系追逐翻啲汇控啊，即系友邦啊，咁样 ，Dicky 都喺节目讲过好多次啦，咁啊，汇控依家都升咗上嚟，再加上喂，有冇机会即系又派翻息咧，会唔会令到个股价又刺激一下，可唔可以偷步炒一炒咧？嗯， 一句讲晒，即系汇控咧继续都连。我老講咗好長時間㗎啦，可能日日都好升咗好多咯，跟住亦都有啲股民朋友升到開支會咯，我唔使驚啦。總之連住佢咧，總之匯控咧，你今年成年揸住佢都冇咩大問題。頭先歐都講咗時代背景啦，就話第一，而家會唔會依次啊派息咧？哇，真係係嘅話，都真係都算係唔錯噃。同埋講得佢今次咁樣講得咧，簡單呢一句派緊㗎啦，即係派就派緊㗎啦。問題係多與少，全年嘅派息比率以至個实质的收益率可不可以上回历史高位的水平、 水平 呢，大家对于业绩啦，对于息差的展望啦，对于派息啦，都会利好这个汇控，甚至乎对于联储局现在这一刻英伦银行之前那一刻的已经加了的息，所以呢我觉得汇控都 就算今日都好啦，我唔覺得啊，佢會即係受累於個美股啊所謂嘅指數下跌氣氛影響。即係簡單啲一句咧，匯控甚至乎其他啲國際性嘅銀行股咧，應該都即係仲可以做好嘅。 嗯，咁啊，散户又可以部署下啦。今日非常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啦，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Dicky， 下個禮拜再傾，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下个礼拜咧就2月14啦，咁啊，钟哥有冇谂住即系食翻餐情人节饭咁啊？ 我原本谂住约你哋噶， 好啊。 咁但系你哋一定有人约啦， 唔系啊， 所以我咪悭翻咯。 午市啊，依家冇晚市啊嘛，即系我哋情人节系食午餐同埋食早餐。 唔係好煩㗎，嗱我個別約，即係而家個限聚令又改咗㗎嘛。嗱，我同阿 Kitty 食完，跟住我出翻嚟，跟住再同阿 O 食又出翻嚟，跟住約阿 小白食 又出翻嚟，咁我未食到晏到，咁我當係食嗰啲法國菜咁樣啊。 係啊，即係幾道菜。 食幾道咁樣？ 係、哦，今年真係興食法國菜啊！因為將個 lunch hour 咧延長咗，我估計咧，嗱、我自己估計2月14咧應該好多打工仔請假。 嗯， 因為你今年冇得食晚餐啦、啊，咁有啲愛情啱啱萌芽咧，你好難第一個情人節唔 就 skip 噶嘛，係嘛？ 就唔食係咯，唔食翻餐飯呢、這個真係講唔過嘅。 好在你咁講啫，我以為話誒橫掂都係冇得食啦，不如分手啦咁樣，即係未知去到咁樣啊嘛。 千祈唔好， 咁又唔好， 咁又唔好，係咯。大节流流系，唔好系啊系啊，咁 即系几年前未好兴嘅网上，我哋呢啲叫做咩读乜嘢啊嘛， 系啊系啊，唔会， 唔系正所谓一律嘅感情问题建议分手，但系而家都冇问题，系咪先？ 又系， 都系食个饭啫。 系啊，乜嘢又系啊 ？Kitty 打翻去周 末有情人啦，系啦，咁点解决咧？系啦， 即系所以咧，有啲餐厅真系整几道菜，同埋咧做一个 long lunch 啊，即系叫做 brunch 咁样啦，即系由晏昼可能10点、11点或者10点钟，朝头早10点、11点食到咧3、4点钟。 哇！ 系啦，咁佢真係俾足8道菜、9道菜嚟，跟住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紅酒嘅 pairing 啊，咁樣即係當你夜晚黑咁樣食。佢甚或乎咧有一間餐廳啊，將啲燈光較暗埋添， 即係拉埋窗簾， 係啊， 較暗燈光， 俾翻 夜晚嘅感覺你。 Candle light 天啊！等你有去咗旅行嘅感覺。 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一對情人去食嘅時候，使唔使著翻一套晚裝去食咧？ 尊重场合要噶， 我晏昼我着套晚装， 系啊，唔紧要啦，系啊，有得食，有得食 咁啊嘛， 系啊，有得食都系开心。哦、喂，咁你话喂，纵然呢一个叫做由晏昼食到晏昼嘅午餐咧， 由晏昼食到 晏昼嘅午餐咧，就唔够浪漫嘅话，仲可以整呢一个。嗱，话说系咁咧，有一个集团嘅商场咧，就决定延长一个叫做 Love in the City 嘅计划。咩叫 Love in the City 咧？咁佢有个好大型嘅商场嘅 LED 嘅屏幕啦，喺尖东嗰度嘅，咁你可以咧网上去登记参加佢一啲简单嘅活动啦，咁啊免费嘅，咁就可以喺2月14号或者15号咧喺个巨型嘅 LED 嘅幕墙嗰度示爱啦，就可以拉花嗰啲咧，即系话即系可能 BB 猪 阿强同阿娟咁样，跟住话永结同心 ，Love you forever，Love you forever， 你 哋讲嘅时候都睇下几负面，你哋讲嘅时候 唔负面。点会负面啦、啊？唔系，但系 咁震撼嘅事情， 系咯、啊？系咪？你有冇试过咁样示爱啊？ 未试过，亦都 唔会试。 喂，呢啲系剧集嚟嘅， 系咯、 啊？唔系咩剧集？我啱想讲啊，大约早10多年前啦，有一排咧。 是很興的。你見到銅鑼灣那個百貨公司那個外牆不是有那些大的電子熒光幕的，那時候很興就是這些過時過節呢，阿強阿強你過來看啊，為什麼有人寫我的，是啊真的我寫給你的，這樣 是的、哦、Times 那裡都好像有段時間都可以這樣， 是啊現在就銷聲匿跡了嘛， 現在 有另外一些用途， 是 不是很貴的， 是不是我播一些廣告那些，廣告位來的，播那些 MV 啊那些這樣， 同埋咧，即係可能咧，即係再咁樣發展落去，可能嚟緊咧，喺嗰啲咩嘢，即係之之前話講咧，啲巴士燈箱可能有人 book 噶啦。啊，我哋今日去深水埗嗰個巴士站搭車，點解啊？你過嚟先啦，過嚟先啦，可能就喺嗰個牌嗰度試愛咯，平啲啊嘛。 咁又係喎。 唔係，但係嗰啲咧反而即係。 喂，咁即係做爛事啫。喂，首先等先呢、這個。 肯定有啊嘛。 呢、 這 個尖東呢個唔使錢噶啦， 呢、 這 個唔使錢， 呢、這個唔使錢嘅、 啊。但係點樣 book 到啊嘛？ 係咯 ，book 唔 book 到先 ？book 唔到都話要玩個遊戲咯， 係 即係參加啲活動。 但是他会不会告诉你几分几秒，因为又是流星一闪即逝， 是 讲得啱啦，大会咧有见及此咧，有一个要将呢个重要时刻咧要拍照啦，并且会喺14个工作天咧入边电邮送上专属嘅幕墙照片啊，俾、 哦、 爱女们咧可以随时重温，即系佢会 send 翻个 email 俾你，嗱，就算你 miss 咗，我哋都会 cap screen 俾你嘅。 啊，吓佢好醒。点解呢？因为通常這些呢啲都系摆上网，即系 压力嘅 压力闪光弹，闪光弹系啦。就算你唔喺现场，都仿如现场。 系、 啊， 喂，這个可以 几贴心、啊。 试试谂谂，我啲情人之间，如果夜晚黑冇得食晚市，或者夜晚黑冇得出去咧，即系做一下呢啲咁嘅举措咧，有啲女仔真系觉得好正噶嘛。 今朝做咩呢？阿 Kitty 又讲求婚要几咁大龙凤，而家讲埋呢啲咁样过啲温馨嘅情人节，唔好搞乱咗个市场啦。后面啲人好难做噶，你哋咁样 系啦，仲要喺幕墙 LED 嗰度， 但系呢个免费噶咯， 你又要玩游戏又要升，好烦噶， 唔紧要啦， 玩下游戏都开心啫。 我都系收线先啊，呢啲咁嘅局势真系 唔啱中国，希望啱听众啦吓。 系啊，都要注意保暖啊，不过情人节 系啊、 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1日。是一年的第4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23日。1971年2月11日，由联合国发起的海底武器控制条约，22个国家同时在华盛顿、莫斯科、伦敦签署承认。到目前已经有84个国家参与的海底武器控制条约规定，禁止在海岸线12海里以外的公海海底中放置或试验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在1972年5月18日正式生效。条约亦是对已经签订了的三个国际条约，包括南极条约、外层空间条约和拉丁美洲无核化条约的扩展和补充。2月11日出生的朋友会努力改善周遭环境和生活品质，容易被自己投入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亦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知识、创意、灵性上的活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和平是不是都是人生目标之一？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签订条约背后的意义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还是只是表达给你看我们都签了一个字？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将20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这些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多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多座住宅楼宇要强制检测，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日楼、石硖尾村美昌楼、 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长沙湾丽翠苑丽柏阁、油塘油丽村秀丽楼、元朗朗平村玉屏楼、沙田博康村博华楼等。国务院港澳办话，近日将会同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在深圳召开第二次内地同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同香港特区政府、同广东省、深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同内地防疫专家共同研究、制定同实施支持香港防控疫情、保障对港物资供应、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的政策措施。港澳办话，近日已经多次向特首和有关官员转达中央对香港疫情的关切和慰问，并表示内地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抗击疫情。广州市政府新闻办晚上表示，广东医疗团队已经抵达香港。新闻办在官方微信发布一条长12秒的短片，拍摄到本港市民在其中一个病毒检测站排队轮候情况，形容粤港唇齿相依，同声同气，有困难必定支援。一个休班警员涉嫌非法拍摄或者观察私密部位被捕，被捕警员47岁，已经被停职。警方说，涉案警员在马鞍山安禄街一个商场的店铺内，怀疑以手提电话偷拍一个22岁女子，途人截停她并报案，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涉案警员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向警方报到。警队表示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一个记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引述前总统特朗普说，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仍然保持联系。纽约时报记者哈伯曼即将出版一本关于特朗普的书，特朗普说金正恩是他唯一仍然保持联系的外国领袖。他又说特朗普一直对外宣称与金正恩保持某种通讯，但无法证实有关讲法，又说内容可能不正确。美国国家档案馆上个月从特朗普手上拿回15箱文件，当中包括金正恩的信件。这些文件原本应该在特朗普离开白宫的时候交给档案馆，但就被带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华盛顿邮报报道，档案馆要求司法部审查特朗普处理白宫文件的手法，司法部发言人未有评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16.1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5，人民币6.35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72美元，卖出1825.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的快线因为有意外，现在有些塞车的。龙尾去到扫管笏，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快线有意外，龙尾在扫管笏。而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之前管道里面呢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了，不过现在港岛去九龙比较多车的。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多车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现时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繁忙一点，龙尾在欣怡花园。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荃湾路近住葵涌公园段现时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候选金曲包括 《向前冲》，作曲高连岳，作词段思思，主唱张杰。 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 我想和你好好的，作曲作词陈雷，主唱陈雷。 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理， 轻盈，作曲王贤、邝子乔，作词王乐儿，主唱王贤。 撩动到我，无从你跳出空气的舞，柔软地拨开一切我。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女士们有咁多靓衫贵衫摆咗喺屋企，究竟点样保存好呢？ 珠片啊，呢事有啲咧，唔建议话一件衫一路挂住咯，因为依衫系有重量嘅，长月累月咁挂住，其实个形状系会有少少改变，尤其是一啲靓嘅 lace， 你挂咗喺度话，可能嗰啲窿啊会再聚啲，再大啲咯。建议你可能唔着嘅话，都系折翻好摆翻落衣柜。 要继续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Kitty 同你讲下呢个啊，咁啊，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嗰啲咩吸引力法则啦，咁样有阵时咧，好嘅时候咧就所有嘢都好好， 我信啊， 唔好嘅时候咧，所有嘢咧都即系麻麻地嘅，咁样。 系啊系啊。 嗱，讲紧系乜嘢咧？嗱，近排大家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平时生活啦，你已经觉得好多嘢要去叫做留意啦，即系你要留意疫情嘅变化啦，即系自己栋楼点样嘅情况啦，身边人点嘅情况啦。 我而家长期开住新闻啊，真系新闻台系啊。 跟住啲菜嘅价格点样变化啦？今日究竟即系糖蚝几多钱啊？跟住豆苗几多钱啊？番茄几多钱？有三个啊！咁呢啲都系我旧时点会理呢啲嘢啫？ 同埋咧，你开始啲生活习惯立刻转变咯，即系你要跟得上个步伐。即系譬如我前两日咧仲口轻轻咁话，哦唔紧要，咁我自己唔买菜咯，我出去食杂菜煲咯。跟住寻日咧，我发现咦个杂菜煲都成99蚊一个，咁好啦，我又要再谂下点样可以平啲咧。 系不过我同大家 check 过。即是果栏啲水果咧冇贵到嘅， 哦，系啦，我都系咁谂，食水果代替住先咯， 即系唯有咯，系咪先？咁但系嗱，头先讲咗蔬果嗰度会贵啦，咁嗰啲检测嗰啲用品又会贵咧，有阵时大家都想求个安心，即系嗰啲快速检测嗰啲咧，原先100多蚊嘅啫嘛， 系啊， 我屋企楼下都卖到220蚊啦已经，咁佢做药房佢一定加价，咁我知道佢唔算加超多，因为我有啲朋友譬如住佐敦咧，有啲去到280几蚊啊，成300蚊啊，即系double up 咗2倍，系咪啊？我印象之中系咁，总之就系 你都明㗎啦，呢啲所有嘢都貴呢，所以你話身邊如果揾到啲好人好事係好緊要㗎。咁近排我就睇咗兩單嘅好人好事啦，即係都係透過媒體咁去睇。第一間第一單呢就係、元朗有幾間嘅菜店呢，咁俾啲人免費咁樣攞啲蔬菜，佢哋就即係拉咗個大字報咁樣話啊，其實大家呢段時間都辛苦啦咁樣，如果呢段時間再去加價呢，我們真是不忍心咁樣，類似係咁啦。 即係共度時間囉，所以好多人都話啊，有啲人突然之間調返轉啦，即係有好人好事，亦都有啲人呢係即係趁亂嘅時候就去 敛 財㗎嘛。 係啊， 係啦，咁所以真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嚟 嘅。係啊，咁另一件好人好事呢可以詳細講多少少。咁有個乘客呢就凌晨就飛的啦，即係可能搭的士返屋企，咁漏咗個背包喎咁樣。咁成日都講話啊，經濟唔好，咁可能哇你個背包入面點都有啲值錢嘢啩， 利是都有兩封啩， 係啦，而家新年利是都有兩封喎，咁樣咁，但係咧呢個熱心嘅女司機，一個女的士司機嚟嘅，咁由九龍揸翻入元朗，咁啊交還翻俾佢咁樣，咁呢位乘客都首先就有講啦，即係擺上網貼文就啊自己真係好冒失啊，因為即係好失魂，因為你上到架的士入邊已經有好多嘢顧，可能你一上的士又要搓手，搓完手之後 攬安全帶， 攬安全帶要俾錢，跟住可能即係咁長程嘅車，譬如九龍入元朗，可能你會 瞓醒 一覺， 跟住懵曬啦，成個人 係啦，走就走咁樣，跟住即係凌晨你夜媽媽咁，可能見唔到自己個黑色袋，跟住連個袋都漏埋，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即係唔諗個原因啦。不過呢一件事確係一件好人好事，咁呢個女的士司機揸翻去元朗交還俾個物主嘅時候，個物主都非常非常之高興，咁問翻個的士司機點解會咁好，佢話。其實都冇乜生意，咁不如都做翻啲好人好事啦，橫掂都係兜翻入嚟俾你啦，咁下次唔好啦咁樣。咁故事就冇講到有冇口酬薄酬嗰啲啦，咁但係希望大家都堅持喺呢個世代都做翻個好人啦。 下星期就系元宵佳节啦，一般嚟讲元宵节我哋都会有啲传统习俗嘅嘢咧可以跟下噶，你又系咪真系全部知道晒咧？想唔想知道仲有啲乜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与白元带尽泪流，恨生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我哋熟悉嘅元宵节习俗，当然咧就系话元宵节要点下啲灯笼啊！除咗呢个习俗之外，就系猜灯谜、食汤圆，意思亦都有团圆嘅感觉嘅。另外，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另一个传统，就系要行过一条桥、哦，行桥又叫做踩桥、搭桥，有驱除百病、行过太平嘅意思。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妇女不能够随意出门的，元宵节就是妇女难得可以出门口四围行下、四围玩下的日子，所以呢她们都会盛装打扮出来兜一圈，行过大运，亦都会行过不同的桥梁、城池，直至到夜晚才会回家的。嚟紧元宵节，我们就不要周围去了，留在家吃下汤圆、看下灯谜啦。 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咧，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担任嘉宾主持噶。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反诈骗协调中心的 Gloria。好开心又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一下骗案嘅资讯啦。 Gloria， 上一次咧，咁你亦都咧就同我哋一起分享咗一啲电话骗案嘅资讯。今次咧又会同大家分享边一类型嘅骗案呢？ 嗱，下星期就咩日子呢？ 情人节 系啦，就系情人节同埋元宵节啦。 嗯， 咁有情人嘅咧，梗系预祝大家甜甜蜜蜜啦。 系啊。 咁但系未有情人嘅咧，就希望大家揾到一个讲心唔讲金嘅真命天子啦。 嗯。 咁喺呢个情人节嘅前夕咧，今日我会和大家讲解一下跟网上情缘有关的骗案。我会先讲解一下传统网上情缘的骗案手法，再之后就会和大家介绍一种新兴的网络骗案，就是网上情缘暨投资骗案的手法，也是我们经常简称的网恋投资骗案。 哎，好啊好啊，那传统的网上情缘骗案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怎样的 呢？传统网上情缘骗案呢，多数都是会用送礼物啊、要清关财困或者要继承遗产这些藉口去骗受害人去给钱的。 嗯，那但是他们实际上的运作是怎样的？ 例如啦，騙徒會同受害人認識咗之後建立關係，咁就會俄稱需要一啲巨額嘅醫療費用，或者係急需一啲現金周轉， 嗯， 又或者會話自己有啲貴重嘅物品由海外寄俾佢，但係咧又俾人扣查住需要清關費，又或者要繼承遺產需要交一啲手續費呢啲藉口。咁咧，縱使呢啲咁嘅藉口咧，其實都係想要受害人咧墊資一啲錢嘅。咁佢好多時候，騙徒同受害人之間咧係從來冇見過面，甚至連視像通話都未試過噶。咁一旦騙徒收到匯款咧，就會同受害人斷絕聯絡噶啦。 呢啲嘅叫傳統式嘅方式咧，我以前都聽好多喎。咁新式嘅手法又有啲咩唔同呢？ 新式嘅手法咧，就係騙徒會同受害人成為咗網上戀人之後咧，就開始利用到投資啦、賺錢呢啲藉口去呃錢。咁樣呃到錢之後咧，當然都係會失去聯絡啦。而根據我哋嘅觀察，網戀投資騙案連好多有投資經驗或者係專業人士都會中招㗎。 哦，咁有冇啲實質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㗎？ 嗱，喺2021年嘅十月咧，就有一宗最大損失嘅案件，受害人係一個65歲嘅女退休人士， 嗯， 涉及咗1780万港元㗎。 哇，咁容易就俾愛情沖昏頭腦啊！隨時人又冇，錢又冇。 但现在呢，我就会跟大家讲下这个新兴的网恋投资骗案的犯案三部曲，希望大家小心提防啦。 嗯，好啊好啊。 咁第一步呢，就是找目标啦。骗徒会先在社交平台那里将自己打造成为俊男美女的形象去找目标。多数呢就说自己是做一些金融投资啦，或者 IT 的工作，感觉又专业又有经济能力。咁騙徒仲會成日 post 啲咧買奢侈品嘅相或者貼文，去建立自己好有錢嘅形象噶。 嗯，咁佢哋建立咗形象之後，邊一類界別嘅朋友咧係最容易成為佢哋嘅目標嘅咧？ 啊，呢啲有錢嘅形象咧，就好容易吸引到一啲又有經濟基礎嘅受害人咧，主動成為一啲好朋友。咁根據我哋警方嘅分析咧，喺21歲至50歲咧，就係高危嘅一族，而且咧女士特別容易中招添噶。咁我哋女性受害人同埋男性受害人嘅比例咧，其实系大概5:1。 哦，咁扮完专业人士同埋一啲嘅投资专家啦，佢哋又会点样做噶？ 喺第二步咧，就会同受害人培养感情啦。喺认识咗受害人之后，佢就会转用一啲社交通讯 app， 好似 WeChat 啊、WhatsApp 啊、Line 咁样，就同受害人继续去倾偈，同埋嘘寒问暖， 嗯， 慢慢咧就会成为一啲网上情人。在騙徒咧，會喺言談之間亦都會掌握埋受害人嘅私隱同埋財產嘅概況。 哦，咁佢哋最後一步又會點咧？ 去到第三步，最緊要嘅咧就係呃錢啦。佢哋會揾機會去遊說受害人參加一啲所謂低風險又高回報嘅網上投資。但事實上咧，呢啲所推薦嘅投資產品咧，喺現實係唔存在噶。 嗯，講到低風險高回報嘅網上投資，其實真係講下信噶啦。 係冇錯啊，好多人都認為眼見為實，咁所以騙徒咧就會整啲掩眼法，令到個騙局更加逼真。 嗯， 聽過一些例子呢，總之就是不止人是假，其他東西呢總之是什麼都是假，是不是的呢？ 是啊，其實騙徒會設計一些虛假的投資應用程式或者網站，去扮一些知名的投資機構或者銀行，他會透過一些連結啦、QR code 去 send 給受害人。這些假的平台呢還會有那些所謂的客戶服務人員去指示受害人怎樣將錢入去一些本地個人銀行戶口，或者是買一些加密的貨幣去給錢。通常在過數之後呢，假平台會實時顯示受害人的投資金額是大了，同埋他們的投資是有回報的，還會虛構一些其他用戶的活動啦，又或者搞一些節日推廣活動，令到人以為這個應用程式呢真的很受歡迎的。 那這些假投資通常一開始當然會給甜頭你的啦，等你越踩越深，什麼都給了他，是不是這樣 的呢？是啊，有時候呢受害人甚至可以連本帶利在頭一兩次的投資那裡拿得回的、哦、那於是他們就越來越相信啦、就越放越多錢去投資了。當投資額有翻咁上下大之後咧，假平台就會用唔同嘅藉口去拒絕受害人嘅提款申請，之後咧騙徒就會失聯噶啦。 咁但係我哋可以點樣分別一啲投資嘅應用程式係真啦定係假嘅咧？ 嗱，呢啲假嘅投資應用程式咧，一定咧就唔會喺官方應用程式商店，即係 Google Play 啊、App Store 嗰度揾得到嘅。咁所以受害人通常咧都係收到一啲騙徒利用一啲WhatsApp 啊、Line 啊、WeChat 嗰度咧，係 send 一啲網站嘅網址或者係 QR code 俾佢。其實咧都係會將受害人咧帶去一個第三方嘅網站去 download 同埋去安裝佢哋嘅虛假投資應用程式。 咁可唔可以再簡單分享一下，有冇啲實質嘅案例令啲聽眾啊同埋我自己都係容易啲明白騙徒到底係點樣呃人嘅咧？ 嗱，可以啊。咁我跟住分享嘅咧就呢個故事主人翁係一個59歲嘅女文員。佢有一日夜晚咧就喺屋企度睇下自己嘅網上社交媒體啦，就收到一個交友嘅邀請。咁喺相嗰度睇啊，應該係個30歲到嘅中國籍男子。咁當晚咧就接受咗對方嘅邀請，就成為咗朋友啦。咁呢個男子咧就話自己喺中國從事一啲採礦生意失敗，咁於是就轉咗去新加坡度做一啲汽車零件嘅銷售工作。喺識咗冇幾耐之後咧，這個男子已經對佢無所不談，仲好關懷備至咁樣。言談之間咧，仲已經知道受害人已經離咗婚。仲即刻同佢咧提出交往嘅请求，成为网上情侣添啊！但系虽然佢哋两个咧系互相称呼对方为情侣，但系咧未见过面，亦都未进行过视像嘅通话噶。 啊！佢哋连见面都未见过，其实都算系堕入爱河噶啦。 系啊！仲有冇几耐之后啊，个男子就同佢推介一个网上投资平台，仲话知道嗰个程式有漏洞，可以赚钱添。於是乎咧，這個男子就傳送咗一個某某金控嘅應用程式俾佢啦，就指示佢咧註冊成為嗰個平台嘅會員。冇幾耐咧，佢就按照住呢個假情人嘅指示，就聯絡嗰個平台嘅客戶服務員，將港幣20,000元嘅投資本金存入咗一個本港嘅個人銀行户口嗰度。 咦？呢啲錢咧係落入個人銀行户口嘅？ 係啊，喺註冊之後嘅第一日，其實呢個假情人就教佢點樣喺投資平台上面操作，仲話俾佢知咧成功賺到錢添啊！喺第二日啦，咁啊睇下自己嘅結餘，真係發現除咗本金之外，仲多咗2,000多元入咗去佢嘅户口裡面㗎。咁受害人見到有錢賺，於是就加大投資，就係咁啦。喺一個星期之內，先後將110多萬入咗去兩個本港嘅個人同埋公司銀行户口。喺短時間之內，這個投資平台個户口仲顯示咗佢個投資賺咗1倍咁多。但係當佢向呢個假客服提出要提款嘅時候，就話佢户口咧因為有違規嘅操作俾人凍結咗，仲要另外俾手續費先可以解凍個户口。咁啊，受害人為咗想拎翻啲錢，就唯有再入多34萬港幣入去啦。喺之後，佢唔單止發現登入唔到呢個平台，而且呢個假情人同埋假客服都揾唔翻添，總共損失咗港幣160多萬噶。 哇！160多萬就咁就冇咗啦。咁啊，其實如果我哋真係想喺網上邊識下新朋友，或者擴闊我哋嘅社交圈子，有啲乜嘢方法令到我哋可以分別到對方係真心啊、假意啊，定係其實佢根本係騙徒嚟嘅？ 啊，咁跟住落嚟，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三个防骗锦囊啦。 嗯， 第一，如果怀疑对方嘅身份咧，不妨叫对方咧开一个视像通话啦，又或者试下用对方喺社交媒体里面用嘅相，去搜寻一下互联网之中有冇另外一个人都用紧同一张相，或者系用另外啲身份啦。 嗯， 咁就可以知道对方系咪偷咗其他人嘅相去用啦。 嗯， 咁如果对方用唔同嘅藉口去避你，唔去开视像通话，又或者见到佢张相喺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身份去用嘅话，咁大家就明白咩事啦。 哦，咁啊，识朋友咧，其实见下样系真系好基本、好平常嘅啫。如果咁都唔肯嘅话咧，咁啊，肯定系好可疑啦。啊，第一个咧我就明啦。咁第二个锦囊系啲乜嘢咧？ 嗱，第二个锦囊就系、是、千祈唔好透过一啲不明来历嘅连结下载一啲所谓嘅投资应用程式。是真正的程式呢，只会是官方应用程式商店里面下载得到的。 如果在 App Store 那里找不到的，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住了。那最后一个锦囊是什么？ 第三个锦囊呢，就是当所谓的投资公司是用一些个人银行户口或者电子钱包去收一些投资的资金，很大可能就是骗案来的。试想一下，一间正常的投资公司又怎会用一些个人户口来收钱的呢？ 嗯，那大家就要好好记住这三个的锦囊了。Gloria，咁有关提防呢一类嘅骗案，有冇啲乜嘢防骗 tips 又可以再提醒我哋大家呢？ 喺互联网嘅使用方面啦，唔好轻易接受一啲交友嘅邀请，或者相信一啲啱啱识嘅网友。有啲不法分子咧，通常都会扮唔同嘅身份去揾目标，所以网上识朋友嘅时候咧，要时刻警觉，亦都唔好随便喺互联网上面咧披露自己太多嘅个人资料或者系相片。因为网民在社交平台填写的资料或者喜好越多，就越容易是被不法分子看中成为目标的。 这些叫做骗案手法都很容易我们会遇得到的。警方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一下市民呢？ 现在二月正正就是我们警队的防骗月。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挑选了四种最流行和严重的骗案作出重点的宣传。我们今次宣传计划的名字就叫做骗盗行者呃盗埋身，旨在是呼吁市民关注电话骗案、网恋投资骗案、求职骗案和网络钓鱼骗案。 骗盗行者呃盗埋身，各位听众真的要特别留意住啊。 是啊，我们中心针对我刚刚讲的四种骗案设计了四个骗徒人物，希望市民可以容易入脑，那就可以远离骗案陷阱。其中一个骗徒人物呢，就是又呃人钱又呃人感情的骗爱玩家。 嗯，那还有什么宣传啊？ 其实有关的电视宣传短片、电台宣传声带和四段网上短片呢，在很多线上线下的平台都会看到的。最直接去了解我们防骗月有什么活动，以及这四种骗案是什么呢，当然上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的网站防骗月专页里面浏览啦。我们的网址呢，就是 www.adcc.gov.hk，又或者在各大搜寻器里面输入 ADCC 都会找到我们的啦。 谢谢 Gloria， 最后还有没有特别的呼吁呢？ 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但只要多些留意新闻时事，就可以知道骗徒最新的行骗手法，就可以发现他们其实都是有一套骗人的方程式。就好像刚才所说的网恋投资骗案三部曲，只要大家停一停，想一想，或者找身边的亲朋戚友谈一谈，就会发现当中是有很多可疑之处的了。如果你们有怀疑，应该保存和对方的沟通记录，而且即刻致电我们24小时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或者报警求助。记住，在网上世界识朋友和你讲金呢，就要格外留心了。希望大家过一个开心又安心的情人节和元宵节啦。 谢谢 Gloria， 我们学了很多，那我们可以过一个温馨甜蜜讲心不讲金的情人节啦。谢谢你，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通意外啦，车龙就排到柯达大厦。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观塘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由一阵上昼11点开始，去到下昼嘅4点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日楼、尖沙咀棉登径八号海域、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深水埗基隆街168-170号基发楼和石硖尾村美昌楼。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精灵一点，由专家同你讲疫情下的血压管理和其他健康资讯。 第五台香港暖流，专家提提老友记抗疫须知，还有好歌同你打打气。 普通话台的新紫荆广场，有不同的专家同你追贴疫情的发展。 当然还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抗疫资讯啦。 疫情上边 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健威啊，如果我又想行山又想睇下风景，有啲咩地方推介啊？ 你有啲咩要求先？ 我冇乜要求㗎咋，有景睇唔难行，易去，行到一半想走就走，泊到车最好有埋厕所咁囉。 哦，咁都唔係好高要求啫。 哦，咁啊，你有咩推介啊？ 有㗎，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同健威知识会社，你就知㗎啦。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通胀升温困扰市场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急挫啊，道指要跌啊，跌526点，标普500指数咧跌8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04点啊，令到咧港股 ADR 咧都要收跌，咁啊跌86点啦，咁啊腾讯咧更加跌穿咗咧480蚊嘅水平啊吓，咁啊但系今日对于港股嚟讲咧，未必系太差嘅，有机会啊，好似琴日咁样做翻个 V 型反弹。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啊，大壮开咪咁啊，白元豪侧边啊，梗系咧会有大壮咪电话入边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话，听到小白把声啊，谂起好多运动啊，啲运动细胞充满呢个电台啊。 啊，咁啊啱啦，啊，就算喺屋企咧居家抗疫都可以自己喐身喐势做下啲运动啊嘛。咁但系我哋眼睛啊都可以咧就睇好多运动比赛、啊，大壮咪。 梗系啦，呢轮喺冬奥啊嘛，系嘛？ 系啊， 一个二个呢啲天才嘅运动员啊，哇，又叻又靓啊！呢几位小妹妹啊， 系 都有好多唔 同嘅故事跑出嚟，都几励志噶。 都系啊，有啲又话同国籍啊，有啲话同边个国家队啊出嚟。咁但系咧，我睇到嘅咧就系、是、体育精神。 系呢啲是是非非咧，其实就过眼云烟嚟嘅。最重要我哋睇到呢啲运动员咧，佢即使系有天分咧，后边啲努力唔系等闲噶嘛，系嘛？ 系啊，就算几有天分啊，唔努力都系冇用噶吓。 系咯，谷小妹妹咁啦，除咗啲天分之外咧，三次骨折都挨住痛苦，最后咪得成正果咯。 系啊，所以咧，即系好多内地方面嘅广告商，哇！而家真系捧到佢天上有地下无。 哇！真系样样都有，识弹钢琴，又识滑雪啊，读书又叫咩吓？国内啲字眼叫学霸。 系啊， 哇！SAT 1580分啊，咁不过咧，嗱呢啲咧就唔系个个做得到嘅，咁大家就系尽咗自己力咧，咁就系一个鼓励嚟噶啦。 系，咁啊，除咗冬奥之外咧，体坛上面仲有好多嘅消息，大壮咪。 系啊，咁啊谂下啲运动本来就系正正经经嘅，咁点解会惹到有官非嘅咧吓？ 系咯，啊好人好姐踢下。波玩下运动啊，点会搞到咁多官非噶？ 啊，问题就嚟啦！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足球员系嘛，有时候啲啲外媒啲写法就系咩啲 English 嗰啲咩 footballer 咁样就会惹到啲官非吓。咁最近都有若干单喎。 系啊，咁都系啲双红，唔知系咪呢个城市最近啲风水又麻麻地 嘅？咁啊，都要揾啲堪舆学家睇睇啦 ，advice 佢哋啊。咁啊，讲嘅就系曼市双红啦吓。 系啊 ，Manchester 都有曼彻斯特啊。咁本来两队球队咧就经常打比赛又打比大赛又打到打得比啊。 系啊。 咁但系连野官飞咧都唔输蚀喎。 系啊，你有一单啊，我又剩多单。 咁可能好多球迷一听啊知。知道咧一个隔年活特咧 ，Amazing Greenwood 咧，咁啊最近就因为打女朋友嘅，而且个女友咧仲系登咗啲照片啊，咁有图有真相咁就打到都有啲流蚊饭啦，咁嘅图片吓亲人吓， 都几麻烦啊搞到， 咁被人拉咗，咁好彩咧吓，佢亦都有担保吓，咁英国嘅法制同香港差唔多啊，大家容易明白啦咁样。咁啊，曼联一个啦，咁曼城咧都唔输蚀喎。 梗系啦，梗系嘅，急起直追啊！ 系嘛，咁有个咧就阿班哲文文迪啊，班哲文 文迪。 咁啊，文迪啊点咧？文迪系严重啲。咁啊，之先咧就拉咗佢七条强奸罪。 哇！真系离晒谱啊！ 咁啊，困住咗一轮啦吓，咁后屘就最近啊攞到担保啦，上个月。不过出翻嚟之后咧，咁英国嘅检控科咧，亦都另外再提多三条增加嘅控罪啊，就系啲企图强奸嚟嘅。咁所以就一对一啦，系嘛？ 系啊，而家一对一啦，比数一比一啦，咁啊都系嗰句啦，打和最开心啊！呢啲嘢其实啊都唔想佢哋再有噶啦。 但系唔正止嘅，而家数翻远少少咧，曼城之前有一个巴西籍嘅中锋咧， 系 阿罗宾奴嘅， 系 咁啊罗宾奴咧后来转会咗去意大利咧 AC 米兰啦， 系啊，系啱啊， 踢系咯，踢波就归踢波啦，唔知点解咧啊佢又整咗件咧又系强奸案喎， 哇呢单佬都记得噶，都已经若干年前噶啦，因为本身呢个球员咧脚法咧都几好嘅，咁初头出道嘅时候仲话佢话脚法秀丽啊，又点样又点样，不过踢下咧就觉得佢唔知系咪性格关系啊，开始嚣嚣地张咁啊，冇乜心去到练波，可能啲心机去咗第二度。 都系一个吓巴西十号仔呢件球衣着得起就啲脚法冇啊球王比你咁叻都差唔多噶嘛。 系啊，我都系咁谂。 系咯，咁不过咧，佢惹咗嗰件咁嘅强奸案之后咧，咁啊到最近啊，即系啱上两个月咧。咁啊，相对对称嘅咧就是、意大利嘅终审法院啦、就驳回咗罗宾奴嘅上诉。 哦， 咁即系话咧需要入去坐监。 即系罪成噶咯、哦。 系啊，罪成之后上诉再上诉都输晒啦。咁啊，请君入瓮咧就准备坐成好似十年监咁长噶喎。 哇，都唔短、哦，十年、哦。 啊，不过呢位啊国脚咧，前国脚咧就嘅人咧就唔喺意大利，就喺巴西吓。 哦。 咁啊，透過啲代表啊、啲律師啊，就仲係話咧，唔滿意呢個裁決啊，諸如此類。 不之前佢就话咧，就自己系愿意系接受啲司法制度啊，意大利啊，会系面对嗰个审讯嘅。唔知佢会唔会真系飞去意大利坐监咧？ 哦，咁啊呢个真系要睇下佢自己个人意向啦。咁啊人喺巴西啊，搭飞机可能都会头晕身庆嘅，咁远。 如果用啲人话截稿时间系嘛，都未见有乜声色啊！真咁，但系呢度曼城嘅前球员咧吓，帮佢加一分之外， 2-1而家吓。 不过曼联又唔输蚀啊！ 系 之前咧，佢嘅猛将咧吓，即系以前啊，阿费 Sir 喺树嘅时候咧吓，咁其中一个阿杰斯啊， 哎哦，即系七小福其中一个。 系啦 ，Ryan Giggs 啊，自己又系啊，点解又系打女人嘅咧？ 系啊， 咁啊打啲伴侣加埋家人喎，咁样吓。咁嗰宗案件咧就排咗期咧，英国咧就要受审噶啦。 系 咁搞到阿杰斯咧就连佢本来做紧系威尔斯嘅领队啊嘛，吓都暂缓啦，即系暂时都唔做得住。 系 啊，咁件案件审埋先啦，唔系到时本嚟国家队领队罪成咁要吓。判家唔係幾好睇，係咪？ 一單呢啲嘅案件咧，有冇話通常就係會審幾耐啊，先至會有結果咁樣 嘅？我諗即係同香港都好接近嘅。我諗打人案件啊，長極都一個星期，乜都打完啦。 咁啊， 咁當然係啦，要睇陪審團諗幾耐啦。 陪審團會唔會諗好耐啊？ 咁耐極都係幾天嘅啫。 係啦，咁啊。萬事相同嘅2-2打和啦，其實咧唔同界別嘅運動入邊，例如係跑步啊、游水啊，我哋經常接觸到嗰啲有關官司嘅咧，就係又推翻又成嘅咧，好似係嗰啲禁藥嘅問題。其實呢啲又多唔多啊，大眾咪？ 嗱，呢個咧就係要視乎咧係佢咩類型嘅比賽啦。嗱，你咧香港本身咧就絕少又聽到話係運動員啊，或者牽涉運動嘅官司噶嘛。 啊，係啊。 咁但係相對比喺英倫嗰邊咧，其實佢哋為咗呢啲所謂 sports 啊，即係運動嘅嘢而產生嘅官司咧，其實好多時係合同嗰方面嘅。咁已經係有啲律師行咧係專職係做呢類嘢嘅。 係。 据讲生意都唔错添，因为你都知佢哋啲约唔少噶嘛。 系啊，佢哋讲紧啲球员啊，一个星期嘅人工都100多万噶。 啊，咁啊 ，Rooney 嗰阵时都要计翻出嚟，我记得就系港纸都250万噶嘛。 系啊， 唔好话唔好听，成1000万港纸一个月吓，咁嗰啲合同有乜争执啊？仲有咧，另外啲领队咧，做做下唔系炒友嘅，炒友仲要计翻钱俾佢。 遣散费啊，咁样。 系咯，咁你谂下，摩连奴系嘛，可以打趣讲句咯吓。 咁啊，运动咧的而且确同法律啊，原来某程度上都有咁多嘅挂钩嘅。运动员自己啦，合约啦，佢啲卡拉啊都好多。 运动员虽然精力充沛，咪将啲精力发挥喺运动场嗰度咯，系嘛？观众开心，自己开心，咪大家唔好无端端走咗法庭啦。 系啦，你睇万事相同啊，呢啲都要打和，几阴功咧。 系咯，court 咧就运动员唔好去啊，除咗啲 tennis court 系冇所谓 啊。咁啊啱，咁我哋搵日约埋一齐啊，疫情完咗之后一齐去个 tennis court 嗰度睇下啦 吓。啊，而家就唯有对住个电视荧幕啊，攞住个电子板打住先啦。 都得，好啦，今日就咁，唔该晒大众咪， 唔该晒小 拜拜， 拜拜。 小白咁赶去边啊 ？Kitty 翻屋企咯。 钟哥，阿 O 同埋 Barbie 咧？ 大家放工之后已经翻屋企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远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啊。 晨光第一线。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爱家有爱宠嘅 Lu， 讲到情，屋企人一定系同你最深感情嘅。情人节唔使猜情寻，谂陪情人定系家人啦，带埋情人翻屋企猜情寻，睇下边个落手煮餐好嘅，一家人一齐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这晚看灯饰煽情， 这里反省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安满令，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灯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受当地温情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跪至行地牵手看雪流冰，不应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只奢求心安。想起太多， 又是时间和大家讲下啲超级食物。今日讲其中一种叫栗子，冬天食栗子梗系正啦。栗子含有丰富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脂质三大营养素，系良好嘅营养素来源。日本料理研究家表示，栗子仲有丰富的代谢糖分以及消除疲劳的维生素 B 集，哇，咁多营养仲可以增强体力，睇嚟栗子冬天食真係正喎。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哥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高太喺度。早晨，高太。 早晨啊，白盈浩。 你好啊，咁啊，今日晨哥 Morning Call 嘅时间啊，交俾你啦。又好似有好多点唱、 啊。系啊，因为二月份咧，其实我都有好几个生日嘅、 嗯， 包括我爸爸妈妈。 嗯，系。咁陶安琪生日快乐。 吓、啊，首先我补足翻我爸爸。 年底嗰陣時93歲3日。 哇！ 咁我媽咪年初四92歲3日。 係。 跟住我個好朋友文麗容，2月2日生日。 嗯嗯。 跟住阿謝生謝滿。 唔紧要，唔紧要，诶，谢生啦，系， 哈哈，谢生啦，咁佢年31生日， 嗯， 阿谢太，戚俊玲小姐， 系， 年初7生日， 吓， 我个孙女仔，黄翠乐2月23日生日， 哇，好多啊，真系，你继续讲， 跟住我个儿孙女，欧家恒，其实佢系2月29日生日嘅，我 哎呀，阴公咯，2月29啊，四年先一次， 系啊，所以我都祝佢呢个2月份生日快乐，同埋我希望佢生个肥肥白白嘅 B B 出嚟， 系，咁啊最好啦，佢而家都系，佢而家几多岁啊？有冇10岁？冇10岁啦，佢而家2月29日生日。 2月29日，是啊，是啊，是啊，10岁到啦， 是啊，8岁 啊，8岁啊，他没10岁啊， 好嘢啊，8岁，是 啊，我个孙女仔就12岁生日， 嗯，好， 我都祝你们每一个主持人，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是，多谢高太，咁都特别呢，就祝福你的爸爸妈妈，刚才听到你的93、92岁，特别祝福他们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多福多寿，好唔好啊？ 系啊，我都祝福我全家人都生活快乐。 好，咁啊，有一只歌知道你特登咧就想点唱俾各位听众听嘅，咁我哋一齐听啦。多谢高太你嘅电话。 好好好， 拜拜。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 追踪31，阿 O 同 Kitty 咧就请阿刘畅讲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睇。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阿 O，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嗯，咁啊，先嚟6:30咧，有阿 Angel， Hello 好邻居，系 咪？冇错啦，今日傍晚6:00啊 ，Hello 好邻居，咁啊，每集都同大家认识一下咧香港生活嘅啲少数族裔朋友嘛。咁啊，今晚咧就会介绍咧印尼嘅朋友啊。咁啊，我哋先从咧。其中一樣印尼的國寶啊，白鐵即係納染嗰度認識佢哋。呢、這個納染咧係佢哋全民嘅國服咁話。咁啊，主持人咧就會去跟一位印尼嘅老師咧體驗下呢個手工納染啊。咁啊，製作下呢個手工納染啦。咁啊，從中去認識佢哋咧呢個納染布上面唔同圖騰背後有啲乜嘢意思。咁啊，另外咧亦都會。學下咧，佢哋咧印尼人咧常用咗啲乜嘢其他嘅布料，咁啊從嗰個布匹當中咧去了解一下呢啲印尼人生活日常咁話嘅。 嗯，7:30有遊戲玩、哦，出奇好玩、哦。 冇錯啦，咁啊主持人阿譚琪琪同阿泰臣咧繼續咧同一班老友記咧設計咗好多遊戲同我哋玩嘅。咁啊今晚再特別啲就請嚟咧前輩歌手阿大 L。 哇，正啊大 L！ 張武孝大 哥咧就上嚟咧，同大家唱歌之余，就同一班老友记咧玩下游戏，考下佢哋咧眼力、手力、腰力、体力咁话。 系、喂，九点半一定要睇啦，有阿 O 主持嘅甜碎 B B 瞓冧啲。 系，我仲有位女主持啊，阿林燕玲啦，小飞侠啦，咁样。 听讲话好似话揾啲中医师教下大家有啲咩食疗，帮助大家瞓冧啲咁话。 系啊，呢个都系重要啊，因为个重点系近排大家睇到啲确诊数字咁夸张咧，其实好多香港嘅朋友仔都唔系好瞓得着啦，咁啊，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啊令大家可以瞓冧啲咧？咁啊，当中亦都会教下大家啲伸展运动啦。咁啊，亦都今集去咗阿崔碧嘉个睡房睇下佢平时做呢、這个artist 啊，好大压力噶嘛，系咪先？ 睡房有啲咩咧？到底 系咯， 就要留意一下啦。今晚九点半， 你想唔想知阿祥？ 我好想知，我特别想捧你场添。 好， 校定闹钟，今晚九点半睇啦，一齐去睇下。 好，十点钟。 十点钟有呢个动力澎湃啊，呢个系全新嘅纪录片集啦。咁啊，讲下咧，喺中国里边啊，有啲乜嘢绿色环保嘅技术咧去发展啊？咁啊，关于能源方面嘅，咁啊，对于有关方面仲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咁啊，今晚唔好错过啦。 咁啊，节目咁丰富，大家当然留喺屋企啦。尤其是近排同心抗疫咧，就唔好喺条街嗰度荡嚟荡去啦。又停咗晚市，咁不如咧就两口子啦、一人讲咗跨家庭嘅嘛，好麻烦啦。两口子到啊！你屋企啊，睇下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唱， 多谢，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应该尽快安排外展队帮学童接种新冠疫苗，不应该等到复课。他建议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应该延长服务时间，例如由清晨六七点开放至到午夜。又认为缩短打针之后的休息时间，不用等待15至30分钟，再加速流程。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当局围封大厦强制检测的时候，可以同步为未接种的市民打针。针对高危大厦，每针之间的相隔时间亦都可以缩短。他又促请当局调动私人力量，征召医护学生协助打针。不过，官涌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说，不可以由学生协助，要有牌的护士才可以打针，担心会打错针。联合医院说，一个28岁住院女病人昨晚擅自离开医院。事发之后，院方随即派人在全院范围和附近地区搜查，已经报警求助。那个病人身高大约1.55米，瘦身材，金啡色长头发。闭路电视的纪录显示，病人离开病房的时候身穿白色衫、牛仔外套和灰色裤。广州市政府新闻办说，广东医疗团队已经抵达香港。新闻办在官方微信发布一条长12秒的短片，拍摄到本港市民在其中一个病毒检测站排队轮候情况，形容粤港唇齿相依，同声同气，有困难必定支援。美国敦促加拿大运用联邦权力，终止货车司机堵塞美加边境大桥的行动。自称为自由车队的几十个货车司机，因为不满抗疫政策，连续第四日堵塞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市桥，令两国之间的汽车零件和其他产品供应受阻。白宫说，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和加拿大有关方面进行讨论，敦促加方协助解决僵局，表示美方会提供全面支援。安大略省省长已经成功请求法院冻结众筹网站对车队的几百万美元捐款，以切断对抗议活动的资助。温莎市长亦都宣布将会寻求法院颁布禁令，结束堵塞行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 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1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59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6.15元，跌2.15元；腾讯控股481元，跌3.4元；友邦保险86.2元，跌5仙；阿里巴巴121.4元，跌8毫。融创中国11.26元升5.4元，百胜中国397元升20元，中心国际20.35元升6.9元，美团231.2元跌8元，众安在线29.7元跌2毫，中国平安66.85元啱啱转咗系66.9元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6.0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4。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港金报16,9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42美元，卖出1,825点，啱啱转咗系1,82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头先咧又有坏车，又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因为仲系有坏车阻路啦，系需要封闭嘅慢线。咁车龙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东隧嘅港岛出口出翻去东区走廊咧，亦都受到影响。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东隧的港岛出口出返去东区走廊亦都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马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了康庄道桥面少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咁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那段比较车多。在封路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礼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不相信别人》，作曲刘奕星，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 谷子乔。 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玲，主唱 Jenny 李恒毅 featuring 张学友。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 风的形状，作曲林家谦，作词陈永谦，主唱岑灵儿。 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奇奇，点解呢度睇落咁欢乐嘅？ 呢度何止欢乐啊，仲会带俾老友记新奇刺激，好玩啲三个愿望添啊！ 癫狮游戏节目出奇好玩， 系奇英嗰个奇啊！ 主持人谭奇奇同泰神每集都预备好多出奇又好玩嘅游戏，考下老友记五感同脑筋， 真系人都后生翻晒啊！ 出奇好玩，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约好了朱托尼去纺织厂考察，他一早来到，但是怎知原来朱托尼半路接到文兴的电话，知道方恒之比更优惠的价格，所以就已经先同方恒之签约。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9:40，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9%啊。咁啊，晨光第一线咧，而家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嗯。打电话嚟做乜咧？ 系就是、点唱啊。咁啊，如果近排咧有啲开心事特别啊，吓，睇下可唔可以仲可以捕捉到嗰啲情人节前后嗰啲咧，咁。都有一个资讯补充嘅，你话喂情人节 miss 咗啊，我搞唔掂，冇嘢搞唔掂嘅，因为中国仲有元宵佳节， 2月15号就系元宵节啦， 系啦，印象好似系啦， 系啊， 直情系添啊， 肯定 咁叻嘅，点解你 打孖相啊嘛，因为我谂住连续两日都庆祝噶， 好啊，咁样睇下边一日食中式，边一日食西式啦，咁啊情侣之间咁啊，可以打个电话嚟点唱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假到真嘅一样，科技一日千里，我哋有一啲叫做虚拟真实嘅游戏。你只要戴咗一个好似眼罩咁嘅东西喺个头度，你睇到嘅嘢就系真嘅一样。虚拟真实，我真系好中意呢个名。佢唔系真实，只系虚拟。但是它会令到你将这些虚拟当成真实。我之前都玩过这些虚拟真实的游戏，那次游戏的主题是坐过山车，我只要戴着个眼罩坐在那里，动都不动，已经真的好像坐着过山车一样。虽然是虚拟，但是很真实，玩到个心真是离一离。啲画面你明知系假嘅，但系你信以为真，信到虚拟当真实。而家唔系净系人类要玩虚拟真实，动物都要玩。早排俄罗斯有一个农场，负责人俾农场嘅乳牛戴一个虚拟真实嘅眼镜，咁啲乳牛睇啲乜嘢呢？原来系睇一啲田园风光。相关人士就话咧，希望可以制造一个虚拟境况，令到啲乳牛觉得而家喺一个好舒服嘅大自然环境，乳牛可以放松心情，从而提高产量同埋质量咯。佢哋仲话，相关嘅仪器可以令到乳牛心情放松，而佢哋因为困喺农场冇得出去嘅嗰种焦虑，亦都会一扫而空。实在太好了，我们虚构一个世界出来，不单止呃到人，连动物都呃埋。 之前我亦都听过好多唔同界别嘅人士讲，未来世界虚拟科技唔单止应用喺游戏机里面，将来会应用喺任何界别。我哋未来嘅世界就系一个虚拟真实嘅世界咯，乜嘢都系用虚拟真实。再咁落去，我哋会唔会唔识得分乜嘢系虚拟，边样系真实呢？唔使等咁耐啦，就算虚拟真实嘅科技而家未用得咁透彻，我哋已经好多时候都会将虚拟同埋真实捞乱噶啦。无论是网上的新闻，或者有些朋友传给你的短信，很多时候我们未经求证已经信以为真。这些所谓的网上传言大部分是虚拟，但是我们只是望个标题已经相信它是真实。我们已经习惯将这些虚拟的新闻当成真实，亦都习惯不去求证。无论我们戴这个高科技的眼罩又好，只是用我们双眼也好，虚拟已经可以变成真实。其实这种科技已经出现了的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烈日就做美女得推动一切节奏，那跳跃的鼓声从窝中翻飞的跳斗，闹地最雪超飞人的空气渗透，渗进每个心中的血液流。烈日面就吻我，但好像火舌缠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美酒，热辣辣的跳舞着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放开一切再逗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含情地风吻跌走，影中的感觉向上发内心已快乐透，玩得兴奋热烈求你乖乖直不变走，今天总不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拥有，找根欢笑现在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见到阿欧，梗系要讲啲豪少少嘅食材啦。 定还是系乜嘢啊？即系教一下啲情人节嗰啲煎牛扒。 系，其实差唔多啦，因为我就系见情人节即系庆祝啦。咁啊，大家嗱，当然可能你会觉得好贵，但系我觉得咧间唔时一次即系庆祝大时大节，咁啊舍得食对自己好啲，对身边嘅人好啲咧，都可以嘅，系啦，即系辛苦揾嚟都系志在食啫。我觉得咁啊，呢一个咧食材咧，可能大家都会听啊听得多，但系。佢到底系边一啲嘢，或者系点样食法咧？未必大家都好讲究知道，哦、就系、是、呢个鱼子酱啊，系、哦、啊。 鱼子酱我对上一次食已经系两年前啦。 系啊，真系少啲食嗬。 系啊，仲要系啊，好好记得嗰餐系一餐法国餐嚟嘅。 系， 跟住系食一个鳕鱼柳啊。 嗯， 有人知阿拉斯加嗰啲就话喺北欧嚟嘅鳕鱼柳，跟住个皮咧煎到好脆嘅。 嗯， 跟住下边咧啲肉咧好滑嘅。 系啦， 跟住又劈一汁，劈汁，跟住喺旁边嗰啲咧，跟住劈汁隔篱咧就有一兜鱼子酱， 系 咁样食嘅，即系佢系懒系亲子档咁样上咧，即系懒系 唔系系喺佢嗰度攞出嚟嘅， 系啦，懒系，但系应该就唔系， 唔系啦，因为鱼子酱咧称得上鱼子酱咧就 系、 是、沉鱼卵咧， 系啊， 先至叫鱼子酱嘅，即系正常嚟讲啦。咁啊，坊间咧其实嗰个价格都可以争好远嘅，即系你几百蚊，即系咁，当然佢会。称翻个 gram 数啦，即系有几重有几多啦，咁啊几百蚊至到哇几千蚊再以上都不等嘅。 系 咁我自己咧喺嗰啲超级市场，即系大型啲嘅超级市场见到咧，都如果佢有卖咧，其实佢都唔系好多选择啊。 佢得三啱咯，我记得唔同颜色嘅、 啊。最平我记得都成千蚊咁样。 最平我见过五嚿几水， 系嘛？ 第一啱系啊，但系都系喺大型连锁嘅超级市场嗰度咯。 咁、都要睇翻系啦，即系睇翻佢几多克啦，系通常。就是咁样买法嘅，咁啊嗱，头先讲到咧，呢啲鱼子酱咧，就叫做即系沉鱼卵咧，就叫做鱼子酱啦。但系唔系所有嘅沉鱼卵咧都可以制作呢一个鱼子酱嘅。 我亦都唔会跟住你读，我净系会讲翻鱼子酱嘅啫。系啊， 系啦，咁咧，所以咧就佢。嘅價值連成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 喂，我想問咧，扯開遠少少，費事你繼續。 我真係要飲翻啖茶定下經先。 喂，我想問咧，係咪一定要擺喺嗰啲手背嗰啲食㗎？呢個魚子醬，我成日覺得呢個食法咧，好怪同埋好唔衞生啊。但係咧，我記得印象之中有一次去，我唔知去意大利定法國咧，我見到啲外國人都係咁食咧，好似懶係入鄉隨俗咁啊嘛。 係啊，都有㗎。不過 點解要喺手背？點解唔一羹一羹咁樣？即係用器皿。用餐具去食咁样， 其实都有两个讲法嘅。咁有啲人都话系可以就咁一羹咁样不离食嘅，不过个羹咧都系特别嘅。 哦， 系啦，因为咧就话鱼子酱就唔好用嗰啲金属嘅羹啦，所以通常你譬如出街买咧，佢会有一啲好似贝壳质地啊或者鱼骨质地嘅羹咧去附送俾你嘅。就因为如果你用嗰啲金属嘅餐具去滗嘅话咧，就会令到嗰啲鱼子酱走嘅味啊或者变酸。咁、所以咧，通常最好嘅选择。就是、用嗰啲珍珠母贝，又或者系鱼骨材质做嘅羹仔，咁冇嘅话咧，都可以用木制嘅羹或者胶羹去到滗都得嘅。 明白，咁所以即系。就衍生一個食法、就是，就係即係喺手背跟住先食咁樣，可能就會原汁原味啲啩。 另外都係啊，都有人咁樣講嘅，係啦。咁啊，適隨轉變啦。咁不過最緊要清潔咗隻手先啦。 冇錯啊。 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喺呢一個情人節想同情人食好啲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 research 多少少，因為好多唔同嘅級數、唔同嘅價錢。 係 啊。咁啊，網上面咧都見到都有唔少鋪頭都有得賣嘅，咁啊，大家去了解多啲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林慧的享乐时代。 喂，电话旁边有 Barbie 喎 ，Hello。 Hello， 早晨啊 ，O， 早晨 Kitty， 早晨 Barbie， 有咩享乐情报？ 嗱、啊，呢、這个享乐情报咧，非常之适合留喺屋企度做啊、 嗯、 平时咧，都好多香港人咧中意去旅游啦，咁但系呢几年就冇办法啦，大家都可能却步咗啦。咁但系咧，去旅游咧，我自己咧其中一个中意去嘅地方咧，就系、是、去动物园啦。 哦，我都中意、哦，其实因为可以唔使日日都食买玩啊嘛，有一日系可以亲近一下啲动物，同埋咧外国啲动物园咧真系几多动物睇噶，我讲真，同埋玩到一日啦。譬如我对上一次，哇，已经讲紧三四年咧，去呢个加拿大咧，见过有一个动物园咧，有长颈鹿啦，有黑熊啦，又有北极熊啦， 嗯， 呢啲系好难或者比较难喺香港可以睇到一啲动物咧。其实睇下佢哋喐嚟喐去啊。打嚟打去啊，行嚟行去咧，其实好疗愈啊！我会觉得，唔知 Barbie 系咪都系咁样觉得咧？ 当然啦，同埋咧，因为其实如果香港咧要讲动物咧，可能即系比较雀鸟观赏嘅地方比较多啦。其他咧，始终你话如果啲大型嘅动物咧，都比较少啲系即系有得睇咯。即系譬如大笨象啊、狮子啊、老虎啊呢啲唔使谂啦。 系，我就中意睇啲冰极嘅嘢嘅，即系回想翻、哦，即系嗰啲北极熊啊，同埋咧澳洲咪有一个岛咧，好中好出名睇企鹅嘅，唔知叫咩、嗯、Phillip Island 好似叫做，我印象之中咁咧、 啊、 可以睇到啲。企鹅咧，唔知由个海嗰度自己翻翻屋企咧，好搞笑啊！觉得系啊， 系啊。咁我今朝推介嘅呢一样嘢咧，应该都适合阿 O 啦。同埋可能咧、嗯，如果本身中意睇动物嘅人啦，特别系屋企可能有啲小朋友嘅家庭咧，都几适合嘅。 系。 咁就系因为咧疫情嘅关系咧，咁你知道咧，各地嘅动物园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防疫措施啦。咁咧就喺2021年嘅年底咧。就其實實施咗一啲新嘅措施咧，就係、是、更加即係可能要啲人打齊針啊，或者係咧要某一啲嘅防疫規例咧，先至可以進入動物園。咁咧眼見住咧啲動物咧，可能即係又要俾錢養啊，但又冇乜人睇到嘅關係咧。咁、 嗯、 原來咧世界各地有好多嘅動物園咧，就推出咗一啲咧叫做虛擬嘅動物園旅行團。 哦，即係上網可以睇到。 系啦，咁咧佢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哦，嗱有譬如澳洲咧就有啲系真系专系睇树熊嘅，咁啊树熊嗰个我睇过咧，其实佢几似一个咧嗰啲 baby cam， 即系好似装咗个 cam 咧喺个树熊即系侧边嗰啲树啊咁啦，就观察到佢每一日即系譬如瞓觉啊或者系食嘢嘅时候嗰啲动态啦， 嗯， 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系譬如冰极动物，好似阿 O 头先讲嘅啦。咁咧就有另外一啲嘅地方咧，有啲水族馆咧，譬如 Melbourne 嘅水族馆咧，就有一啲嘅直播，即系直情系一啲视像直播，咁系分时间嘅。咁你就当咧，好似你平时喺香港睇一啲海洋嘅表演咁样咧，可能一日有几场咁样。咁咧你就可以跟翻个时间去翻相应嘅频道嗰度咧，就睇佢嘅 live 啦。 嗯，系啊。 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咧更加虛擬嘅咧就係咧，譬如一啲海底世界嘅奇觀啦，咁佢就已經係咧有埋一啲嘅角色啦，同埋有啲嘅，即係佢攞海洋生物嚟做一個導賞嘅，咁你就當咧你好似置身喺一個蛙人裏面咧，跟住啲魚群咧，你知澳洲啲珊瑚都好靚噶嘛， 係啊係啊， 就可以喺佢哋嗰個水底世界嗰度穿梭，咁然之後咧，除咗睇到動物之外咧，亦都睇到好靚嘅海底嘅一片景緻嘅。 哦，係、哦，我而家即刻撳入去咧某一。啲嘅國家公園啦，譬如我頭先撳翻，譬如 Phillip Island 啦，佢已經有一個 live 費講緊啲 Pinku TV 咯、 哦， 即係直情你即時應該可以實時睇到啲企鵝咧喺個岸嗰度喺度行嚟行去啊，成咁樣咧。但其實佢哋都冇乜私隱，我想。 係啊，其實我睇嘅時候，我都有少少覺得，即係我自己屋企嘅都唔會將個 cam 嚟睇住個小朋友，但係竟然啲動物園到處都係啲 cam 嚟睇住啲動物。 嗯。 我一知有嗰啲創作嗰啲電影《方失失奇兵》，我係嗰啲。 奇兵我都想走。 同埋，但系咧，我觉得某啲动物咧，佢知道你睇佢噶，即系佢知道有个镜头喺度咧，佢会避开。 你只狗都会知道 啦。我只狗仔都会噶，有时我会想睇下佢喺屋企做紧咩啊，咁样安心啲啊嘛。跟住咁，佢一见到我开个 cam， 佢就走咯。佢唔系，佢未即刻走嘅，佢会同你对眼先嘅，即系望一望你个 cam 先嘅，跟住见到你好似真系着咗灯喎，咁佢就走咯。 系啊，大佬又喺度及住晒， 系啊， 唔好咁啦，俾我唞下得唔得？只狗心谂系嘛？ 是啊，所以即系大家如果即系有时间又中意睇动物嘅话咧，不妨可以考虑下头先介绍嘅一啲唔同渠道咯。 好啊，咁啊，俾大家一个浪漫嘅选择啦。你话喂情人节咁，可能两口子喺屋企开支红酒，煎下牛扒咁啊，电视机咁，你当然可以首选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但系睇到差唔多嘅时候，喂，不如睇下动物奇观喎、啊，咁样，哇，咁得意嘅一啲动物喺度交配啊，唔系啲动物喺度玩下咁样啊，浪漫吓，节日快乐啊，啊，咁多位。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